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嘅时候啦，吓咁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噶。咁啊，嚟到今日咧就系2022年啦，9月26日，咁啊，农历九月初一嚟噶，咁啊，时间咧都过得相当之快啊，吓咁啊，都如果计农历嘅时候咧，都已经有一新嘅月份。咁啊，如果你话喂，都有就快十月份噶咯，系啊，咁啊，时间又真系。好快嘅，所以把握自己嘅時間啊，做好自己嘅工作啦，咁啊先至係上上策噶嚇。早晨啊，直播室入邊繼續咧都有白卷號小白啦，陪住各位聽眾喺香港電台第二台以及咧就係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晨光第一線同你哋見面。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既然我哋成日都想做好眼前嘅工作嘅话咧，其实信心自不然咧系一个必要嘅条件。如果冇信心嘅时候咧，我哋无论做啲乜嘢都冇办法咧就将佢做得好。如果没有信心嘅话，亦都系好难咧就的起心肝行第一嘅步。如果你想行第一步嘅时候咧，你就要有可能身边有唔同嘅人去到支持下你啊，或者俾多啲力量你，甚至乎咧就可以送你一个第一步。咩叫送第一步呢？有啲人呢第一步呢就比较上难以呢就係、是、去到实行嘅。其实呢就唔係话想象之中咁难嘅啫。有阵时都好似催眠咁样。你要同自己讲啊，好多嘢我都得嘅，好多嘢都得嘅，样嘢都唔係咁困难嘅啫。遇到挑战嘅时候总係抱住一个心态就係、是、啊，今次都係一个小小嘅难关。又会想办法就一定是比困难更加多。抱住这些正向的态度的话，其实就算有时候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难题的话，总是没什么。只要你向好的方面想的话，又会觉得喂，坏的事情其实都已经过晒了，现在生活其实都已经很好了，这样可以就重拾生活上面的正轨。有时候一个人就会可能某一些时间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令到我们自己失去了一些信心。但是呢信心呢有时候都要即是除了身边的人都已经很努力去到给你之外，你都要自己建立回来，多一些跟自己说喂，其实真的可以的，其实这些真的可以行得通的，这样一件事就会得的了。所以有时候成不成功呢，那个关键除了身边的人之外，也都是自己信心的问题。即一的时间希望大家都保持住这一颗的信心，做好眼前的工作，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生活都有信心，活好快乐的每一天。 看沿途崎岖的树岭，人随风吹熄了温饱世情，平静里剩下呼吸加心跳，有时不终解发了，丛林影子舞动带起节奏，一回头已跑出这山丘。 Boys， 孟腾，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很多人都会出现没记性和认知能力下降的问题。最近看了一个医学的节目，访问了专门医治脑退化和老人痴呆症的医生，竟然说到有研究报告指出，吃一种食物就可以帮助清除脑部里面的废物，并且有效预防认知障碍症。到底是吃什么这么犀利呢？刚才提到那项研究，原来是比较了两类人，分别就是经常使用香料的印度人同埋不经常使用香料喺烹调上面嘅美国人，睇下佢哋嘅健康状况有乜嘢分别。结果发现，印度人有老人痴呆症嘅机会率竟然比起美国人少好多，大概只系佢嘅四分一咋。而专门医治老人痴呆症有三十几年经验嘅医生就话啦，因为咖喱用咗好大量嘅姜黄粉。原来姜黄粉是有预防认知障碍症的能力的。姜黄含有丰富的姜黄素。医生说姜黄素可以帮助清除印制认知障碍物质的积聚。曾经有动物研究显示，如果可以连续吃一段时间，姜黄就可以发挥作用，清除积聚在脑部里面的废物了。研究亦都访问了经常吃咖喱的高龄人士，亦都帮佢哋做咗啲简单嘅能力测试，要佢哋用最快嘅速度嚟到朗读，竟然发现两位嘅认知能力同埋反应都比实际年龄好啊！虽然食姜黄系咪可以真系帮到人预防脑退化同埋认知障碍问题，都系未知之数。不过如果你年纪越嚟越大，发觉自己记忆力有相关问题嘅话，建议你都系揾翻专业人士睇一睇。专业的医生就可以给到多些建议你，等你在飲食、作息和生活习惯上面都做多些准备和改善，那自然人都会精灵些、健康些的。 讲出心里见解，不需多顾虑，苦和声不向我争夺又如何，好感人之中 先嚟到早上六点十九分嘅时间啦，吓咁啊，出边系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19%嘅一个早上嚟嘅。今日朝头早咧，晨光第一线继续咧都有白拳道小白陪住你哋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一样嘢，就系、是、咧、都有啲新嘅开放。呢个系咩嚟嘅咧？呢、这个咧就系讲紧一个咧就系运动嘅，都有啲关系嘅。呢、这个运动嘅咧就系讲紧梅窝。咁啊，梅窝咧就有一个咧就系、是、关于越野单车练习场。咁呢个越野单车练习场咧就喺12月份嘅时间啦，咁啊将会咧就开放啦。咁啊睇翻呢一个咧越野单车训练场咧12月份开放嘅时候，佢咧就比较上特别啦。咁如果大家有中意行山或者中意越野单车嘅朋友咧，都应该会知道啊，香港某一啲嘅地方咧，其实佢哋咧都系会有一啲嘅越野单车嘅地方嘅。咁啊部分嘅行山路线咧同佢哋咧都系交叉咗连线咗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行嘅时候都要留意住吓，咁啊啲越野单车咧就会好快嘅。嗱，发展局方面咧就话到啦，联同大屿山发展咨询委员会，咁啊委员到大屿山实地考察，总共咧就到咗三个嘅地方，包括咧就梅窝越野单车练习场啦、水口湾以及咧就东涌社区联络中心。啊，局方指单车练习场咧就系亚洲地区最大型嘅同类建设之一，呢、这个先至系重点啊！最高咧就达到5级嘅难度，咁啊预计咧喺今年12月咧就会开放噶啦。所以咧呢个真系，既然系亚洲最大嘅话咧，咁啊都系好大一个大嘅亮点啊！佢哋更加话到啊，喺今次嘅考察入边啦，睇到往后仲有好多咧就发展嘅空间啊，即系讲紧呢一个嘅练习场，例如改善目前仍然比较迂回同埋乡郊嘅道路。咁啊，推動一啲叫做優質嘅旅社啦。呢個優質旅社概念好好、啊、喎。有時啲人咧就玩得耐嘅時候咧，都會諗呢個交通嘅問題。咁如果你話直頭玩得耐咗，如果附近有一啲嘅簡單嘅旅社嘅話咧，咁一班叫做越野單車選手更加可以咧就係喺某一啲嘅地方嗰度咧就恰一恰，過一晚，第二日啊再玩過，直頭咧係可以連續可能兩日、三日去到玩呢個越野單車。更加咧就想发展埋附近嘅营地啦、嗱乡郊文化设施等等，佢哋期望委员会咧就会继续分享唔同嘅意见，咁啊推动大屿山可持续发展。同一时间，其实佢哋都希望咧推动埋呢个大屿山嘅保育啦、嗱可持续休闲同埋康乐设施嘅工作噶。佢哋更加话到啊，三个嘅考察点之一，梅窝越野单车练习场占地咧就4.5公顷，咁啊联同附近嘅路径组成咗咧就大概13公里，以及咧就系5级难度分嘅一个越野单车径。嗱，如果放呢个叫做越野单车径嚟讲咧，我就冇玩呢个越野单车嘅，所以13公里咧，我又唔知道算系长啊、短啦、啊、中间啦、啊、咁样。总之咧就希望嗰班嘅叫越野单车嘅运动员咧就收货先。不过始终讲到咧，亚洲地区最大型嘅越野单车练习场之一咧，咁啊相信都算系大嘅。后12月份开放啦，其实联同咧就2017年已经开放大概31.5公里嘅贝澳至到九岭涌芝麻湾段大屿山嘅越野单车工程咧，去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咗咧就系80%噶啦。咁啊，如果计埋之前嗰31.5公里咧，咁我都几够胆话都系长噶啦。你踩单车啊，如果你净系踩30公里，其实即系以一般人嚟讲都算系，都够噶啦。如果仲系越野路线嘅话咧，咁我嗰个长度更加可想而知啦。委员会咧头先话过啦，更加去到咧就系水口湾啦，了解呢个咧就系多种海岸组成嘅生境啊，包括咧就红树林啦、潮间带沙滩同埋泥滩，仲有一啲叫做大石群以及咧就石滩。佢哋话到咧就系孕育超过560种嘅叫做陆地同埋海洋物种啊，更加咧就系香港啊数不即系有好多数唔到嘅叫做濒临绝种嘅一马蹄蟹啊，佢繁殖嘅地方原来都系喺嗰度噶。所以佢哋亦都咧，即系政府吓，听埋咧就世界自然基金会嘅代表详细解释咗之后啦，了解到咧就可持续大屿办事处啊，原来自2020年开始咧就已经同啊呢个该会嘅香港分会去到合作，透过咧就实地参与同埋教育嘅活动，咁啊等公众认识咧就水口独特嘅生态环境，同埋点样先至可以咧就正确处理到例如一啲掘蚬啊，以及其他嘅康乐活动。有阵时掘蚬系开心嘅，就最惨咧就有阵时即系真系掘得狼得滞啊，啲蚬都冇埋，咁啊弊家伙啦。 同埋啲人咧落去掘險嘅時候就容易咧就造成一個嘅破壞，呢啲咧都係要留意住嘅。咁啊，佢哋而家咧亦都喺大嶼山嗰度啦，就好好地發展啦，更加探討埋咧就點樣可以改善一啲鄉郊迂迴嘅道路，推動咧就優質嘅旅社啦。咁啊，有一個叫做北發展南保育嘅方向。咁啊，做好南保育嘅話咧，咁啊，相信大嶼山啊嚟緊嘅時間，亦都有一啲咧即係好亮麗嘅旅遊方面嘅一啲新嘅配套。咁啊，再有啲交通嘅接駁啦。咁啊，大家就去大嶼山咧啊，如果每一次都一去到感覺得到咧，就好似去咗一個新嘅度假地區咁樣嘅話咧，喂，都係一個幾好嘅 concept， 可以等我哋咧瞭解多啲，同埋愛大嶼山多啲。之前揾嚟啲所谓高高嘅侧田嘅你好啊，2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9%嘅，咁啊，转头听埋6:30嘅新闻简报先。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大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我个细路成日周围走，冇事停。 我隔篱屋个细路成日擒高擒低，好危险。 点算啊？ 不如揾佢问下啦。 问我啦，我系蜘蛛女郑丽莎 Lisa。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 政府公布最新四大防疫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 首先呢，从海外或者台湾由机场来到香港的人士，检疫安排由3+4改为0+3。第二，取消旅客登机之前要提交核酸检测的要求，用快速抗原测试去取代。第三，取消未完成接种疫苗的香港居民不能够登机的限制。第四，来港二和回港二计划将不设限额，并且适用于内地所有地方和澳门来港的人士。 真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37嘅时间啦吓，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嘅，咁啊日间干燥，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咁啊空气质素方面啊3至4。今日朝头早咧，白元浩打俾你啊，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喂，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星期一啊，希望大家都有个好嘅开头、啊，咁大家精精神神、啊，最紧要 又唔觉喎、 啊，吓点解？ 对我嚟讲啫， 吓、 啊、我啱啱喺度谂紧其他嘢嘅时候咧，我争啲错过咗你嘅信息啊， 系 系啊，即系突然间，入神咗去第二啲嘢， 争 啲错过咗你嘅信息， 系啊，系咪同工作有关嘅咧？入神嗰样嘢 都系嘅， 嗯， 但系又 OK 嘅。我真系翻嚟点同你讲啫， 哦系咩？哦好啊好啊好啊，而家讲都得噶，我哋好 open 嘅， 冇乜嘢嘅，讲笑啫。 系啊， 我话咧，即系有时候，特别系呢两日咧， 嗯， 我体会到放假嘅重要性。 系， 系啊， 何出自然 咧？你知唔知礼拜六日咧，我系完全冇出过街啦， 吓， 完全冇特别嘢做过，即系除咗琴晚。send 嘢俾你之外咧、 嗯， 我係完全乜嘢都冇做過。 嗯， 咁啊，好瞓醒先算啦。 嚇， 本來話禮拜六朝早咧想做一啲嘢嘅， 係。 咁但係啊，不如唔好做啦，即係挑起條懶筋啊！我阿媽成日講嗰句咧、嗯，即係挑起條懶筋， 係、嗯、啊， 完全唔想喐。咁啊，好似又唔係好趕喎啲嘢， 係啦、 啊，趕。咁之前就成日同你讲，哎呀，要未雨绸缪，未雨绸缪噶嘛。咁啊，成日将呢句说话咧忘记咗。咁啊，唔好做住咧。咁、 嗯、 因为之前嗰个礼拜有啲嘢咧，又好似早定咗先啊嘛，即系已经处理咗呢个礼拜有啲要做嘅嘢啊嘛。咁不如唔好做住先啦，咁样。 歇歇啦。 系啊。咁跟住就过咗一日咯。咁跟住到礼拜 日咁基本上嗰日就係瞓咗好多覺啦。咁跟住禮拜日起身咧，又重複翻相同嘅諗法，又做翻相同嘅嘢。 哎呀！ 直至到夜晚，咁跟住啊，唔係，即係今日有啲嘢要做啦，咁咁錄音啊 ，send 俾你啊，即係嗰啲咁樣，咁跟住先做咗啲，咁然之後又係咁樣，咁啊全日又係咁睇下電視、瞓下覺咁樣，咁但係咧有另一個得著咧， 係 其實可以咁樣過生活嘅喎， 係啊。 系喎， 有阵时懒开唔系，即系唔好话懒啦，即系放轻松嘅，系啦，休息，系啦，休息，休息嘅时候咧，你又真系觉得嗰种系可以补充翻体力，同埋令到我哋嗰个心力啊，即系心脏嗰个心力咧，好似得以恢复咁样。 嗯， 系啊。 嗱，问题就嚟啦。 点啊？ 嗰日好有趣地咧，咁我早几日咧就同一个长辈倾偈嘅，咁佢就话咧。你过呢啲生活，因为佢退咗休嘅。 嗯， 你过呢啲生活啊，过一个礼拜你就觉得好开心。 嗯， 你试下过一年啦。 嗯， 你就唔得噶啦。哦，又好似系。 系啊系啊，我都承认嘅，我都承认嘅，系啦，即系休息工作再工作，你见休息都系得一个啊，工作都系两个啊，系咪？ 休息工作再工作，唔会话。休息工作再休息 是 好嘅， 系啊系啊， 系可唔可以点只歌啊？帮我点苏芮嗰只休息工作再工作， 我睇下冇先。 系啊，咁都系嘅，即系我谂相信无论任何年纪咧，如果你话百无聊赖咁样，又真系好似唔知点咁样， 系， 所以你可以，我成日都话即系你可以做嘢，但系唔系搵钱， 嗯， 但系唔可以唔做嘢咯。 哦，即系例如做义工咁都几好喎、 啊。系啦。你義工你都是工作嚟噶嘛，你都有一個承擔一個責任啦，你去處理一啲事情啦。但你唔係揾錢噶嘛。 嗯。 但係要做嘢咯。 嗯。 如果你每日都係咁百無聊賴咁樣咧，係啊，你過一日好開心，過兩日好開心，但係唔好話過一年啦，即係好似我傾偈個長輩咁樣講，唔好話過一年啦，一個禮拜，一個月，咁你都覺得哎呀，即好似俾蟻咬咁樣。 嗯。系啊，我自己都系噶，即系休息咧，对我嚟讲都相当之重要。但系你叫我好多时咧就休息到不如唔好做嘢啦咁样，真系会身痕噶，即系会觉得诶，点解我都会开始怀疑自己啊？点解我冇嘢做嘅咧咁样？所以嗱，休息真系好重要，但系工作同样都好重要呢、這 个。可能要喺工作里边要揾到自己嘅一啲。即嗱，當然某種程度上可能要喺工作裏邊揾到自己嘅存在價值嘅。 啊，係啊，係啊，呢個都係啊， 係嘅， 係啊，呢個啱啊。咩咁工作都係嘅呢個。 係啊，係啊。咁但係完全每一日都瞓醒先算咧，咁我又覺得呢種生活又好似好難搞咁樣。 嗯。 咁所以最好就係你，即我都係嗰句啦，你可以工作唔一定揾錢，即可能話喂你後生嘅時候揾教咁樣，咁咪 OK 咯。咁、 啊、 但係你都要有一啲嘅寄托 嗯。 即要係令到自己不斷喺度即係行緊，即唔係即係physically 咁行緊啦，唔係即係即咁樣行。 人生係行緊啊！ 人生要行緊先得咁樣。 哦。是啊，这个真的很重要。今天星期一虽然就不是说希望大家星期一都休息啦、但是要提一提醒大家工作呢就真的好像都是老土那句橡筋这样掹得行都要歇歇啊，是不是 是啊，好陣間回来继续啦。 好一陣回来再经过。是啊，休息工作再工作两个工作啦我哋。 是啊。 所以今天呢就希望大家warm up 下，跟住就再投入你嘅工作，唔系唔工作啊，又唔系全休息啊 ，warm up 下，慢慢入去个状态。 寻失意失意，失足过百千次，而今我知这是没意思。寻咗我方向，直到。好处，曾相信这世上有天意。 的春地，总不感到满意。明天也许不再坐于此，明日自有新的际遇。还希需一些新意来转变感伤新目标，转变转变还是不太易，愚笨的蠢的总不感到满意。明天也许不再坐于 早上六点四十七分的时间，我是苏瑞的休息工作再工作。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8%。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朝头早的时候都不是咁建议大家就喝一些叫碳酸饮品。不过咧，有阵时如果喺天气炎热嘅时候饮一啲碳酸饮品的，而且确咧系可以令到我哋感觉得到相当之舒服噶。碳酸饮品系咩咧？就系二氧化碳释出啊，咁啊变成一啲泡泡啊。咁呢啲饮碳酸饮品同一时间亦都可以刺激到我哋嗰个口感，因为里边嗰啲泡泡弹嚟弹去嘅感觉。嗱，细胞真面目咧，当然大家知道就系二氧化碳啦。将二氧化碳溶喺液体入面嘅饮品，我哋就会称之为碳酸饮品。碳酸飲品點解啊？即係啲二氧化碳可以溶喺啲液體入邊嘅咧？原來壓力越高，二氧化碳咧就越容易又係溶喺呢個液體入邊嘅。碳酸飲品咧就透過強大嘅壓力，咁啊將大量嘅二氧化碳咧就溶喺呢個水入面嘅。當然啦，這個就要相當的技術啦，就不是我們自己譬如用口吹吹啲空氣入去個水入面就叫做碳酸飲品，咁就完全兩回事嚟嘅。好啦，咁裝入一啲叫做碳酸飲品嘅嗰啲樽啊，點解一打開嘅時候呢，你就發覺喂嗰啲氣呢走得好快喎，噗一聲又冇曬。碳酸飲品如果冇咗嗰啲叫做泡泡嘅話啦，冇咗啲二氧化碳嘅話咧，飲落去只係糖漿，其實就真係一啲都唔好飲。啊，原來打開咗個蓋之後啦，二氧化碳咧就會恢復翻成為氣體嘅。啊，裝入碳酸飲品嘅樽啊。 只要咧就系紧紧啊闩住佢嘅话，二氧化碳就会因为压力维持喺呢个溶喺液体入边嘅状态。咁但系当佢哋一打开个樽盖嘅时候啦，压力咧就会一口气呼落晒落去啦，降一口气下降。冇辦法咧，就會繼續啊，溶喺呢個液體入邊嘅二氧化碳咧，就會釋放出嚟啦。所以我哋每一次咧，當我哋打開呢一個嘅，譬如汽水嘅樽蓋嘅時候，都係一個小實驗嚟噶。我哋一打開就會聽到噗一聲，然後咧就會見到呢啲氣體咧就會冒出嚟啦。呢個情況咧就正值咧就好似頭先所講，二氧化碳咧就因為壓力嘅問題而釋放咗出嚟。正正就是因为咁啊，所以如果我哋去到一啲气压不一样嘅地方，例如可能系特别高嘅地方，或者甚至乎坐飞机嘅时候咧，压力不一样，二氧化碳咧就有机会咧喺短时间之内咧就喷射出嚟啦。所以咧，即系呢啲叫做碳酸饮品饮起上嚟咧系开心嘅，不过咧有阵时饮嘅时候饮得太多都唔系咁好啊吓。好，时间嚟到早上嘅6:51啦，有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QR 系列啦，亦都邀请到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啊，陶。 喂，早晨，小八。 系咁，上个星期我哋就讲咗咧，有啲咩情况就大家真系要谂下可以换机啦。咁啊，其中有一个分支出嚟，其实都可以细讲嘅，就系、是、嗰个电池。虽然我哋以前咧，即系阿陶成日都同我哋讲过电池，每一粒电大概佢可以充电几多次啊，各样嘅嘢嘅。咁但系如果要讲到電池嗰個保養咧，我都仲有好多嘅文章可以同大家一齊分享，甚至乎咧就係啲 tips 俾到大家嘅。今日咧又要將個時間嚇交俾你同我哋講下電池啦，阿圖。 好啊，又係講叉電啦。咁啊，如果講叉電嘅話，咁通常都會問我哋咩情況之下充電為之最好咧？究竟係咪要等到粒電用曬啦先至走嚟叉咧？定係keep 住佢常滿咧？咁啊。當然啦，這個做法好多人都有好多種嘅説法啦嚇。 係啊，係啊。 當然我哋都有一套啊。 嗱，如果翻 office 嘅朋友，通常咧都係台頭有電腦噶啦，咁啊上面都已經一紮 USB 噶啦，你知而家。咁 USB 咧都應該係插咗其中一個，肯定係佢哋自己嘅插電線嚟嘅，所以大家習慣嘅，因為你翻工嘅時候大家玩電話嘛。翻到公司嘅時候，個電話都開始冇乜電，可能跌到落50%或者跌到落去 70%， 咁你好習慣就會叉電嘅咯，即係呢個係一個習慣嚟嘅咯，咁已經係 冇錯，真係啊！基本上你去到邊度，你一停低你就想叉電。 係啊，食牛肉飯都有得叉電，你諗下而家巴士有得叉電，幾方便啊！咁但係成日咁叉住得唔得嘅咧？個電保養係咪有問題定係點嘅咧？ 好啦，咁首先咧，我哋都可以讲下，究竟系咪真系用到0%，我哋先至叉电系最好咧？咁当然呢个解说就当然就觉得唔系咁好嘅，其实 系 啊，咁反而其实会加速咧个电话个电池会老化，主要嘅原因就系咧，其实锂电池咧入边都有啲电子嘅零件嘅，佢会记录低咧你叉咗几多次电啦，同埋通常用到咩嘅情况。跟住之後咧，就會同你去報告翻，其實係會有啲咁樣 report 嘅。咁所以咧，當你叉到去零，即係當你而且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啦，我哋叉電咧最多可能叉到1000次左右咧，其實就為之個電就其實就玩完噶啦。咁呢一個記錄咧，其實係會記低噶。咁所以咧，當叉到即係當個電池去到0%嘅時候咧，個電池係會記低哦，你有一次完全充電啦。咁之後咧，再叉電咧，咁就為之一次。咁當佢1000次嘅時候咧，其實佢就會話俾你知，你出現咗咁嘅情況咧，你就要換電啦。 哦，咁我又真係第一次聽，即係雖然同你講電池都講咗幾次，咁但係我真係第一次聽，原來嗰粒電池入邊咧，鋰電池入邊，佢又會真係好似有人 drop 碌屎咁話俾你聽。好啦，你而家零次有幾多次，跟住過咗50%有幾多次，我真係第一次聽呢、這個。 咁所以咧，當你咧去到所以當我哋成日都會話咧，究竟需唔需要去到0%先至叉電咧？其實就唔係咁需要噶。咁反而可能我哋去到20% 到，即係最低啊，去到20% 到，其實都好可開始去叉啦。咁當然啦，係咪叉到常滿就為之最好咧？ 又唔係喎，咁又建議咧，有報告就建議咧，通常咧差到去八成左右滿咧，其實都已經足夠啦。除非你出街啦，你出街你就先至差滿。如果你喺屋企用嘅話咧，其實咧你都 keep 住喺20%至80%左右咧，咁樣可以保養到個電池嘅壽命咧就會長啲啦。 哦，咁即係其實又唔使話真係差到成日上滿喎。咁呢個我諗大家嘅 concept 又要。即係再糾正翻喎，咁佢上滿嘅時候會唔會話又要掹低你有幾多次上滿，幾多次上滿其實又反而冇咁好咁樣嘅咧？ 咁又冇掹低嘅，只不過咧上滿咧就會咧加快咗嗰個電池老化，因為咧你成日都 keep 住響100%，咁你又好少跌翻落去，咁佢咪成日都徘徊響上面咯。咁用久而久之咧，佢就通常用翻上面嗰啲 level 嘅電啦。咁你底層嗰啲咧，即係下邊嗰啲電咧，你就冇用到啦。 哦，咁样啊，即系佢唔会话系一个电容就系成嚿，佢都会分就系底嗰啲电就用到会咁样噶。 即系等于你嗰啲电，如果你喺下边，即系你等于好似食嘢咁样啫嘛，你接住食面头嗰啲嘢，咁下边嗰啲嘢，你久而久之你就食唔到，或者你唔食佢啦，咁好自然佢就会死噶啦。 咁啊明，即系好似盘菜咁样啦。如果你净系食上面嗰层咧，你个火啊仲煲住嘅话，下底嗰啲都系等窿噶啦。 系啦，你可以咁样谂啦，咁所以变咗咧，我哋久唔久都需要用一用下边嗰啲电嘅，咁又咁样令到嗰个电池嘅寿命咧就会延长啦。 嗯，咁但系有阵时咧，譬如佢自己个电咧无端端一插咗线，跟住就算差到100%，其实佢都会同我讲话，我佢而家做紧啲咩健康啊，又话知唔知咩啦，总之就话你可能仲有30分钟先好掹啊咁样，咁嗰啲又可唔可信？系咪真系又整完又会健康啲嘅咧？ 哦，嗰、那個我通常見到就係、是，你仲有幾多幾耐就會插滿？咁啊，至於健唔健康咧，咁一般都好少話有呢個説法嘅。通常你要去檢查嗰粒電嘅時候，佢先要話俾你知健唔健康嘅。 哦， 所以又冇話差幾耐就會係健康咁。 哦，因為咧，我用可能我用三個品牌啊，咁啊變咗佢，佢有陣時真係出現呢個情況嘅。佢話如果你而家開始插電嘅話咧，咁啊為咗你個電池著想，咁有機會咧喺插完100%之後咧，你仲要可能有多30分鐘，咁所以有陣時咧，我一著個電話佢插住咗嘅，一著個電話佢話你仲有25分鐘先至好掹過咁樣，咁我趕時間我梗係唔理佢啦。咁但係有陣時都見到佢好似有句咁嘅嘢打出嚟，我都半信半疑咁，唯有信佢嘅。 哦，而我用嗰個電話咧，就係、是、通常咧。佢就會提示你插咗幾耐咧，就會插滿啦。咁但係當插滿咗之後咧，佢就唔會再插噶啦。 哦，即係自己停咗噶啦。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咧，亦都有講就係、是，究竟嗰個電話又需唔需要長期插住嗰條電線咧？咁當然咧就係、是、唔需要噶，因為既然去到100% 嘅時候咧，咁咧佢當然啦，如果嗰嚿電係正常或者嗰個電話係正常咧，佢其實就會停止充電。咁但係最擔心嘅就係咧，佢可能有時候呢一個功能壞咗都唔出奇啊。咁佢 keep 住插嘅時候就會 keep 住插，咁就會令到嗰嚿電池咧長時間咧處於一個高温嘅狀態。咁、當然啦，你會知道啦，高温就會可能令到部電話咧出現爆炸嘅情況，亦都會加速咧損耗電池嘅壽命。 系，其实电池咧有阵时都会突然之间系有一两次咧，我发觉个充电嘅状态系会比平时嗰啲充电咧系特别热嘅。其实系咩？有冇话啲咩原因嘅咧？呢啲？ 咁啊，通常都系可能你好高速咁样去消耗嚿电，可能你之前我打完机已经兴合合噶啦，你跟住仲要再插电，咁咪兴上加兴咯。 哦，咁所以就会咁热啦，咁样。 系啊，咁當然啦。如果出現呢個情況，建議你咧都唔好即刻插電啊。除非真係好無奈嘅情況底下，你冇電啊，你而家你又需要用嗰部電話，咁你唯有繼續插啦。否則的話咧，都係等佢去翻一個正常嘅温度之後咧，先至插電咧，咁就會令到嚿電嘅壽命咧都會延長 嘅。咁啊，電池嘅壽命咧就好緊要嘅，因為即係直接影響你個荷包嚇。電池好嘅話咧，咁你個荷包咧就唔使成日擔心佢個電量啊，咁樣亦都唔需要擔心就係、是要唔要換電話咧，定係淨係換粒電池咧？你淨係換電池嘅話，即係之前都講過啦。咁你去原裝嘅，其實隨時都真係四位數。如果你要粒靚嘅話，咁但係如果你話平時用得好啲嘅，咁可能有埋一粒嘅輔助電池喺街嗰度，都唔好下下等到佢太低先至再差嘅話咧，咁又可以幫助到粒電池咧有一個幾好嘅狀態，咁又可以用耐啲啦嚇。咁呢啲 tips 咧，大家就袋住喺袋啦。不過咧都要耐唔耐提一提大家，因為聽完都好容易唔記得嚇。今日講住咁多先，唔該曬阿頭，拜拜。 唔該，係，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有望出现二战结束以来最右倾的政府，带领联盟的意大利兄弟党党魁梅洛尼有望成为意大利首位女总理。大选正式结果预料在当地星期一公布。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美国已经直接私下警告俄罗斯高层，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冲突中使用核武，将会对俄罗斯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强调美国和俄罗斯都非常坦诚，在针对核武的使用，美国将和盟友及伙伴坚决采取回应措施。沙利文未有进一步解释详细情况。沙利文又说，美国对于俄罗斯高层有关核武的言论持严肃态度，但不会阻挠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强台风奥陆已经减弱为台风。上周六点，奥陆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THK Chart 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阿张、邓紫棋、Gloria；亚军姜涛、风雨不改；冠军陈伟璇、一个傻瓜一个哑。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我黄天怡。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你知唔知每年嘅9月29日系世界心脏日啊？ 唔知道、啊。不过我唔净止系9月29日先会关心我嘅心脏健康，呢啲咁重要嘅事，我日日都做紧。 咁你会用乜嘢方法嚟照顾你嘅心脏呢？ 简单啦、啊，由培养健康饮食习惯开始。我嘅饮食法则系3-1-0，代表3低1高0反式，即系低盐、低糖、低油、高纤维同埋零反式脂肪。 啱啊。因为食得太咸的话，会增加患上高血压的风险，还可能会引起心血管疾病和中风。食得太甜的话，又会增加蛀牙和肥胖的风险。 是啊，政府今年7月就发布了香港高血压参考概览修订版，提到15岁或以上的香港人可能有 27% 患有高血压，即是每4个成年人就可能有至少1个有高血压。但是患高血压有好多时候冇乜症状，所以最好勤度血压同埋注意饮食，少啲盐，少啲糖。 除咗食得健康之外，无论几忙，我都一定抽时间做足够运动，仲会每年做身体检查，留意身体状况。 我唔止自己定期做身体检查，仲会叫埋我啲屋企人一齐去 check， 同埋培养健康嘅饮食习惯，咁就可以有效预防心脏病啦。 食安仔、食安妹妹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 二台话你知， 二 2023年九月，小一入学嘅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喺今年九月26号至30号接受申请。如果子女喺2017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小学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将填好嘅小一入学申请表交去想申请嘅小学。每个小朋友只可以申请一间学校。另外，记得留意本年度递交申请表嘅特别安排。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嘅沉重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义务工作发展局合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香港义工奖正式接受报名。 大家好，我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请支持香港义工奖，以生命影响生命，关爱香港，人人行义。 欢迎企业、义工团队、个人以及青年义工报名及提名， 传扬关爱之心，建立多元共融社会。 详情可以登录香港义工奖网页浏览。 截止提名日期9月30号。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睇下几点先？哦，7:10啊，咁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晨光第一线嘅咁啊，直播室啦都有白卷同小白继续喺度啦，以及咧交通组嘅 Toby 都喺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吓，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咧，星期一先同我哋睇睇，咁啊，仲有冇塞车啊、坏车啊、封路啊、水管爆呢啲。 嗯 ，OK， 好啊，咁啊，都系一啲正常嘅嘢啦，咁啊，都有啲特别少少嘅，好似好矛盾呢一句。咁啊嗱，先讲咧就有啲封路喺油麻地嘅砵兰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砵兰街去深水埗方向，跟住文明里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另外咧，受到較早前青沙公路嘅道路事故影響，青沙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海麗村嘅快線咧，仍然係封閉。咁呢個上個禮拜五咧都有封嘅，嗰日咧就晏少少繁忙時間都比較塞車啊。咁所以留意翻青沙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海麗村嘅快線咧，仍然係需要封閉嘅。咁港鐵消息方面咧，由而家至到10月23号，東鐵線部分列車係會來往羅湖站，方便市民去沙嶺掃。冇嘅，罗湖站会局部开放到夜晚7点，落马洲站咧就会仍然关闭嘅。隧道方面啊，暂时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嘅。咁今朝交通咧就系咁啦。 诶、哎，都算系正常、 啊。系啊，都系正常啊。 都系啲塞下车啊，咁啊又唔会话有嗰啲咩好劲嘅爆水管啊、封路啊。 是啦，所以就剛才我那句出現啦、即是好像很正常，不過都有些封路的咁樣，係啦，咁都是一個、正常的交通嚟嘅，好事嚟嘅。 好事嚟嘅，呢、這個不錯啊，咁希望大家今日朝頭早揸車的朋友咧，就繼續咧就係小心駕駛啦，安全車速至上。 星期一開個靚頭啦。 要啊，呢、這個梗係啱聽啊，唉，講啲嘢越嚟越啱聽。 梗係啦，跟得你多嘛，小白。 仲識講嘢。 呢個係咪仲啱聽啊？ 仲啱聽啊！聽得我好舒服啊。 好啦，今日都俾啲舒服啲嘅嘢你聽下啦，小白嗱喂。嗱，你知道今個禮拜六咧就係國慶日啦，係咪？咁所以其實都有啲慶祝活動嘅。咁、其中咧喺水上的士方面咧，有啲大包賣俾大家。 係 係啊，咁大家可以睇啲優惠啦。我記得咧之前同你講過，水上的士都頗貴嘅。 係啊， 入大澳咧咪都100几蚊㗎，係咪？咁咧嗱，最近咧水上的士係喺宣布咧，今年嘅國慶日10月1号同埋2号兩日咧，佢係會推出啲優惠嘅。 意在意在， 哇！咁又冇咁誇啫。 二载就冇啦。不过咧都有起码接近半价都有嘅。 哦，都 OK， 都好啦，唔好咁贪心啦。嗱，咁啊有两条路线嘅，尖沙咀至东龙洲，同埋中环至到大澳呢条航线嘅。咁啊，大澳呢条就之前都有讲过啦，就系百几蚊噶嘛。咁今次而家又同你讲啦，个优惠点样咧？ 五六十蚊咁样啊？ 嗱啱啦，五六十蚊嘅，六十五蚊啊， 六十五蚊， 系啦，中环去大澳六十五蚊啫，原本就系130蚊，咁其实真系半价嘅优惠啦，咁样，咁但系要留意，中环去大澳咧，十月二号先会有船嘅，一号咧系另外一架啊，一阵讲啦， 好啊， 二号就系呢架中环至大澳，咁佢喺中环就系上昼九点半会开船噶啦，咁、喺大澳开翻出嚟咧就会下昼嘅四点三啦，咁、样，咁就六十五蚊来回嘅，咁大家留意啦，十月二号就中环至大澳，咁至於一號啦，國慶日正日咧，咁嗰日就會有另一條路線嘅，就係尖東去東龍洲啊。咁咧呢條路線咧，其實係第一條尖東來往東龍洲嘅航線嚟嘅、即係從來都冇啦。 即係天星碼頭喎、 啊。係啊，尖東係咯，其實尖東可能過少少，可能係即係唔係完全天星碼頭嗰個位。咁、要 我接近星光大道嗰边嘅， 系啦，要系啦，系啦，要过啲嘅， 咁样嘅， 系啦，咁第一条路线就可以喺尖东去东龙洲，因为平时咧，大家如果去东龙洲嘅话，就喺西湾河啊，或者喺三家村嗰度咧，就会先搭到船去嘅。咁而家咧就喺尖东就会有啦。咁呢架船咧，十月一号就会有喺尖东开咧，就上昼九点五十分同埋上昼十一点半，东龙洲开翻出嚟咧就系下昼两点八啦，同埋下昼嘅四点四嘅。咁本身咧呢架船原价60蚊来回。咁而家咧就冇半价，但系咧就38蚊来回方向，咁咧就系有一个水上的士啦，咁样。咁除咗头先讲呢两条路线庆祝国庆有优惠之外咧，仲有一个维港游呢样嘢。咁呢个维港游咧，我都记得同你讲过嘅，小白就喺红磡嗰度上船，然后咧就坐架船出去个海嗰度，佢会带你睇下维港两边嘅景色，同埋咪睇下幻彩咏香江嘅。 哦，都靓啊，系都靓，彩咏香江 系嘅。夜晚就系带你喺海边嗰度睇啦。咁呢都是十月一号先有的，咁咧红磡开夜晚7:04，咁咧原价48蚊啦，而家咧都会减10蚊，38.4，咁咧就会可以大家咧可以享受一下维港嘅夜景啦，咁样，咁大家都要留意啊，呢啲优惠咧要系上网登记先至会攞到嘅， 知道， 所以咧都系如果要去玩咧，都要去翻官方网页度啦，睇翻啦， 就唔好谂住我咁供过去，咁又话平嘅咁样，系啦，人哋已经登记晒噶啦， 系啊，你去到 walk in 咁，可能我唔知道有位就俾你上挂，但系就网上。最好就 咁、多呢啲折扣咁，網上面都應該爆曬噶啦。 咁啊係啦，同埋半價喎。 係啦， 係啊，都的確吸引嘅。 冇錯，係啦。咁啊，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oby，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問問啦，歐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啊，27度嘅氣温，出邊得唔得啊？而家啲天氣。 幾舒服啊！暫時 嚟講，都幾好。 有機會晏啲就應該31-32度都有噶啦。咁啊，原先咧禮拜六日嘅時候睇嗰啲氣象報告咧，又話有機會打風啊。點知個打風嗰個風都散咗咯喎。 係啊，散緊啊而家。係 啊，咁啊，所以今日繼續享受住好天氣啦。估計成日都話打風唔成三日雨啦。嚟緊嗰兩日有機會都。可能有啲骤雨啦，咁啊，享受埋今日好天气先，唔好理咁多啦。咁啊，详细天气俾小白讲，唔该晒你。 唔该晒欧。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预测啦，咁啊，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嘅。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系颇大，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2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头先。都话到个风好似散散地，咁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咧都开始会有啲开始雨水多噶啦吓，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雨水多嘅星期六日咧，咁啊比较上多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安排一下咧自己嘅活动啦。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17，咁啊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噃，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早晨，丁伟。 早晨啊， 丁伟啊，我自己咧最近咧真系自从同你倾多咗偈之后咧，都多咗留意粤剧，发现咧原来咧我哋啲女仔咧嘅装扮咧真系好靓噶。 系啊，我自己其实咧入演艺学院去读粤剧嘅时候，其实我开头咧都系学花旦噶。 第一呢就是因为自己是女仔啦，第二呢就是靓㗎嘛，好靓㗎啲头饰。 不过呢我就咁睇呢已经觉得呢应该有返咁上下重量㗎喎，係咪呢？ 啊，重量就当然啦，重量就无论男仔啲盔头啦，或者女仔嗰啲有时系后冠啊或者髻啦都会重嘅，咁呢个都系一个事实嚟嘅。咁你讲起重量呢样嘢呢我觉得好好笑啦，因为呢我自己做惯粤剧嘛，咁所以呢喺我入TVB 之前呢，咁我哋都已经惯咗个头成日都扎住好多嘢咁样啦。咁之后呢到我入咗 TVB 嘅时候呢，咁就係演好多古装戏啊，因为可能比较多监制呢都知道我有粤剧嘅背景啦咁样。咁所以呢即係可能喺身段上面啊等等呢都可能会偏向适合可以做到古装戏咁。咁之后呢我就好记得呢嗰陣时拍公主嫁到啊、宫心计啊嗰一堆嘅劇集嘅时候呢，咪好多妃嫔啊嗰啲后宫嘅人嘅，咁大家啲头呢都好重啊，好靓咁样啦，好华丽。咁但係呢大家就好惨啦，啲女演员又话颈痛啊，又话头痛啊。我最记得嗰陣时要戴颈箍。咁的而且佢惨嘅，咁可能对我哋嚟讲，我哋喺舞台上面演出呢，我哋都系可能即系扎住个头都系两三个钟，咁就可能系咁样。咁但系可能呢对于拍劇嘅时候呢就惨啲啦，即系你一日短则就一早啦，即系外景咁你都可能成即系十二个钟，咁如果你真系再拍耐啲，可能真系接近二十个钟，甚至更多。咁所以咧，都系真系几疲累嘅。咁你讲起呢个重量咧，我又谂起呢样嘢。不过正正咧，就讲起虽然有重量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啦。重点系咩啊？靓啊嘛， 真系好靓啊！ 系啦，咁啊，即系我哋粤剧咧，特别系女仔啦吓，即系男仔其实都系嘅，即系好多时候咧。我哋啲头饰呢因为喺舞台上面啦打咗灯之后呢咁能够反光呢，所以我哋就会加咗好多闪石上去呀。咁所以呢即係或者金色银色啊呢啲咁样啦。咁好多时候呢就係、是、令到件事就再吸引观众多啲啦。咁所以呢即係呢一个都系我哋点解个头饰会重嘅一个原因。咁但係呢亦都正正啦就系、是、我哋呢一个靓啦，咁亦都相对地有啲规范喺入面一啲头饰吓，咁啊变相咧，我哋其实咧有好多嘅宫格啊上面咧都要顾及到我哋个头饰噶吓。之前我哋讨论咗几集一啲即系身段嘅嘢啦吓，或者即系唱科嘢。咁身段上面咧，其实我又谂起，反正头先讲起以前喺即系拍剧嘅情况之下，曾经咧有一个小故事发生嘅，就系、是、我就是比较学过粤剧啦，即有啲古装嘅底子偏向喺度做一啲身段咁样啦。咁我好记得呢有一个前辈呢嗰次呢就走嚟同我讲，佢话曾慧啊，不如你呢过去教下某某某演员啦，边个演员我就唔讲啦，呢啲八卦嘢。咁但係呢即原来佢叫我过去教下佢嘅意思系乜嘢呢，佢就系佢觉得呢，因为呢以前即是上一辈嘅演员呢佢哋就比较真系全部都系古装嚟㗎嘛，偏向。咁所以佢哋对于嗰、那个古装上面嘅服饰处理啊相对地会比较成熟啲啦。咁但係呢调返转啦，俾一啲比较上一啲新嘅演员呢，咁佢哋呢就甚或至系可能即系外国读书啦，即系对中国文化未必有咁大嘅即系浓厚兴趣，特别仲要话哇即古装咁样。咁嘅情况之下呢，咁当佢哋呢去嗰啲头饰呢，特别是女仔嗰啲头饰呢咪好多我哋俗称叮叮噔噔啊。 係啊， 大家明㗎啦。即係嗰啲一条条嗰啲啦，即係有啲水啊，有啲。 平下呢度平下嗰度。 係啦，即係嗰啲水啊笨啊嗰啲咁嘅嘢。咁之后呢原来个前辈呢就觉得即係嗰位演绎嘅同事啦，佢呢行起路上嚟呢就冇留意到一样嘢。就因为原来呢佢行路呢就唔黐地啊。我哋所谓行路唔黐地呢，咁可能脚踭唔到地啊，或者个重心力呢原来平时就唔好觉嘅，你时装唔好觉，甚至个着高踭鞋更加唔觉啦，係咪？咁但係呢原来一着古装，你戴住咗嗰啲头饰叮叮噔噔嘅时候，只要你行路行得唔够靓唔够稳阵呢，其实你个头嗰条嘢呢就会喺度叮叮叮叮叮叮叮㗎啦。之后呢 整体望出嚟咧，就好似成个人喺度弹下弹下咁样。 系 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所以咧，点解我哋粤剧系咧有画面啊？系咪我呢件事？所以咧，当我哋粤剧演员咧，点解我哋第一样嘢学最基础咧？我哋手眼身步法啊嘛吓。点解步都系咁紧要？就系咁解啊！我哋要去学好我哋嘅台步啦，我哋嘅特别有一样嘢咧叫行圆台啊。我哋点样即系脚踭脚掌脚尖脚踭脚掌脚尖咁样嚟到去行？我哋踩实个地嚟到行嘅咁嘅时间咧，我哋成件事出到嚟咧就好稳阵嘅。你就唔会话见到嗰个因为喺个头饰上面咧而衍生嗰个叮叮噔噔喺度砰砰砰砰砰喺度撞，即系。老实嘅，如果喺画喺舞台上面睇，如果嗰个人行路嘅时候，嗰个叮叮噔噔喺度系咁喺度揈啦，你头都你眼都花埋嘅。 嗯， 即系呢个都系一个事实嚟嘅。咁啊，所以咧嗰个前辈就过嚟咁啊打趣讲咗一件咁嘅事咁样。咁啊，我啱啱都谂起呢一样嘢。咁但系调翻转头咧，亦都想讲啦。啊，呢啲咁靓咁样啊，虽然啦，即系我而家决定咗后尾咧。就由花旦啦转咗做生角啦。咁点解呢咁其中一样嘢呢同身高亦都有关系嘅。因为呢、我哋嘅服饰上面呢我哋女仔啦佢哋呢就会再戴埋个头饰啦咁比较高啦。咁男仔其实都有冠㗎嘛系咪咁所以呢系两个头顶整体都会咁样嘅状态。咁但系个问题呢就是我本身呢个子都成170啊。 嗯， 而当我如果我要再戴咗头饰嚟到去计数嘅情况之下咧，当年咧我嘅同学仔之间咧就冇人比我高，除咗有一两个师兄啊咁样，咁所以咧之后咧，咁但系宏观一样去睇咧就系、是，咦，普遍女仔嘅高度啦。如果当佢哋戴咗头饰之后拍埋嚟我身边再加埋呢咁我哋做身角呢我哋会着高靴㗎嘛。咁、当我哋咁样配搭嘅时候呢亦似乎如果我转做身角呢出嚟嘅画面呢就拍住啲花旦呢就比较靓啲。咁、所以呢嗰陣时老师亦都有即係同我建议啦又测试下我嘅双喉啦即係我嘅声底呀可唔可以做到身角。因为我本身呢其实我以前学 musical 㗎嘛都有话我其实我唱呢就唱 soprano 嘅。咁但呢即係女高音吓。咁但係呢我调返转头咁佢哋就要同我试咦原来我唱低音得唔得呢咁其实呢我嘅低音呢认真我自己都知嘅冇我嘅高音咁靓嘅。咁但係係真係因为做身角嘅关系呢所以特登练出嚟嘅啫。咁、但係呢即係讲起呢样嘢呢即係讲起头饰呢样嘢呢就係、呢一度就係一个重点啦。即係咁虽然係转咗做身角啫。咁但係呢啲咁靓嘅嘢你都係念念不忘㗎嘛。所以有啲时候呢都望住啲花旦嗰啲头饰都喺度玩一轮。咁样呢之后呢我又好諗起呢即係嗰陣时呢特别係普遍花旦呢必然要有一套嘅呢就係片子石。所谓片子石嘅意思呢即係嗰啲做小姐即係好多角色都要做小姐啦。咁佢哋嗰啲片子石嗰啲计呢就是、全部都係插差呀、即係插啲头石啊咁样落去嘅。咁嗱嗰啲呢头先都讲咗啦即係係有时会用埋水钻啦我哋咁样、即係再贵啲嗰啲係水钻啦。咁即係到底啊嗰件事如果我就咁买一副几钱呢其实都好贵嘅。咁、所以嗰陣时呢即係我好记得啦演艺嘅时候呢有啲同学仔自己呢或者而家喺行业入面啦虽然都可以买有一啲嘅幕后工作人员呢係专系做呢啲头饰服饰嘅。咁但係呢亦都有一啲嘅演员呢会私底下自己转移或者想 design 下一啲自己想要嘅款出嚟衬某套衫咁样都有嘅。咁大家呢就即係喺度做手工啦啊搵啲绳呢中间就穿钢线啦之后呢又点撬啦撬完之后又黐石啦咁之后就整啲针啊插住咁样即係睇住呢成件事呢其实都系好开心嘅。咁、但係即係到底嗰个配搭系点样配搭呢其实主要都系衬返件衫嗰啲颜色啦即係我哋平时去无论身角也好蛋角也好最紧要啲头饰第一样嘢零穿破。就莫穿錯啊！我哋咧就唔好戴錯嘢嚇，所以一定要啱身份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其實所謂唔想著爛，即係但係都 一定是要靚啦，係咪？星星藝啊嘛，咁所以咧，即係都靚都係好緊要嘅嚇。咁所以咧，大家都會盡力去爭取靚啲喺個台上面啦。咁同埋咧，就係即係嗰樣嘢個配搭啦，顏色上面啦嚇。咁啊呢啲咧，所以好多時候咧，一個粵劇演員啦，基本上要預備嘅金一套銀一套就最基本啦。 嗯， 或者有啲規頭嘅時候咧，一金一銀咧都走唔甩啦，咁啊變咗百搭啲啊，咁啊即係好老實嘅，因為有啲時候咧都要走浮噶嘛，特別以往啦嚇，而家咧都有演員要走浮嘅，即係可能有時去下馬來西亞登台啊，去下新加坡登台啊，或者甚至即係英美法加都有嘅。咁當你要出嘅時候咧，帶咁多嘢咧，我哋啲規頭你又知幾大噶啦，係咪？咁嘅情況之下都比較唔方便嘅。不過如果可能啊一個头盔咁啊都可以，即系衬到好多套衫吓，或者一套嘅石都已经衬到好多套咧，咁就相对地会容易简单啲咯。咁但系咧，到底即系啊呢啲粤剧嘅头饰有几靓咧？大家其实花出几多心血喺个头度装扮上面咧吓，咁其实全部都系用钱嚟到堆砌嘅。咁所以咧，大家观众朋友即系多啲支持粤剧啦，都系嗰句，睇下多啲留意一下咯，即系。甚至如果未睇過嘅朋友咧，我都建議可以去下呢、這個文化博物館嘅、文化博物館，佢有一層咧係即係依個粵劇嘅展館咁樣啦。咁佢入面咧都有好多呢一啲咁樣嘅頭飾喺度俾大家欣賞嘅。咁都係一啲以往嘅前輩啦，留低俾我哋好珍貴嘅文物咁樣。咁大家咧都可以去睇下咯。 咁今朝聽完咧精偉分享咁多一啲咁靚咁貴麗嘅一啲頭飾咧，不妨真係去劇場睇一睇啦，当嗰啲头饰咧佩戴喺演员上面，配合埋个角色，系咪真系特别靓、特别抢眼呢？大家真系不妨多啲留意啦。唔该晒，精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日早上六点起放宽海外或台湾经机场抵港人士检疫安排，改为零加三，即系取消酒店检疫，改为家居或酒店三日医学监测。抵港人士喺抵港当日，即系第零日起，每隔一日要接受核酸检测，直至第六日。期間要每日快測，三日家居或酒店監測期間位置黃碼，禁止進入食肆、酒吧等處所。若果檢測結果陰性，之後四晚可以自行監測，期間回轉藍碼。另外，當局同時取消抵港旅客在登機前要提交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的要求。医管局新界西及港岛西医院联网的急症室最快本年底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分析髋关节 X 光影像，配合临床诊断，协助医生更快安排合适手术或者康复疗程。有关技术准确度达 96%， 会视乎成效考虑推展到其他公立医院。医管局高级医疗信息经理陈家贤话：，期望可以呢种新模式由医生临床判断病人骨折等成因，同埋可能有乜嘢后遗症，同时透过人工智能辅助诊症。陈家贤指出，医管局数据实验室成立三年至今，已经储存大约50亿条数据，涉及病人化验报告同埋影像扫描等，可供本港八大院校申请用作研究。至今已经开展42个项目，有16个已经完成。意大利国会选举投票结束，正系点票。意大利国营广播公司公布嘅票站调查显示，由意大利兄弟党、聯盟黨和義大利力量黨組成的右翼聯盟，相信會贏得國會中的多數議席，有望取得籌組政府的資格。票站調查顯示，右翼聯盟取得 41% 至 45% 的選票，

مزید معلومات کے لیے اس موضوع پر مبنی ویب سائٹ ملاحظہ کریں www.covidvaccine.gov.hk 不如都是付錢啊給不給不給都還了之後一定要給啊黑惡勢力似乎是數之不盡何隊長剛剛拘捕了的楊東涉案金額有十幾百萬但是在整個綠藤黑惡勢力的階級之中他最多算是最下級國劇夜場孫紅雷張藝興江蘇影主演掃黑風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义务工作发展局合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香港义工奖正式接受报名 大家好我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请支持香港义工奖以生命影响生命关爱香港人人行义 欢迎企业义工团队个人以及青年义工报名及提名 传扬关爱之心建立多元共融社会 详情可以登录香港义工奖网页浏览 截止提名日期9月30号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讲讲天气先啦，27度啊，相对湿度系73%，今日仍然系 anti 日啊，白帽，即系冇任何嘅信号柱。咁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啊，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咧最高气温咧约32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吓。咁我净话讲呢一扎里边咧，有冇发现一啲咩嘅端倪喺里边？ 端倪 讲呢扎数字啊， 首先系白帽啦， 白帽啦， 嗱。 最而家就27度，但系今日最高温度会去到32度，即系代表咩咧？温日夜温差较大， 系啊， 呢个咧就踏入秋天其中一个警号，唔系警号，一个指示， 系啊， 但系秋天系一件好事啊， 嗯， 应该都系啊。 咁啊，秋凉秋凉啦，有啲秋意都系好嘅。咁啊，嚟紧都有假期啦，咁啊，国庆又假期，跟住重阳又系假期啦，咁啊，大家可以计划下咧，真系啊，最 hit 嘅话题系咩啊？旅行啊，即系香港人真系滞咗好耐啦。咁嗱，先带一个资讯俾大家先啦。咁啊，呢个护照流动车，咁啊有18区都有10分钟搞掂个手续咯。 我都要睇一睇。 喂，呢个咧好 impress 我。 喂，呢段时间咧都有好多人就即系报道都有睇到啦，就话真系多咗人去整翻嗰个 passport。 一定，因为你会忘记啊嘛。 系啊。 我印象之中咧，护照咧好似10年10年咁样嘅，大概啊 吓，可以拣嘅， 系10年20年啦，咁样，总之冇得永续， 仲可以拣几厚噶，我记得， 系 几多页， 冇廿年， 冇廿年啊， 厚薄，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咧，正所谓。好啦，咁啊，讲翻呢个护照流动车，我觉得个执行力几快几强，因为个措施咧出咗话0+3之后咧，其实咧翌日咧第二日咧，其实入境处已经推出呢个特区护照流动申请流动服务站，哇，好长啊！再讲多次呢、這个，总之一个有架车俾你申请特区护照啦，咁样10分钟搞得掂。 诶、 好啊！ 哇，呢、這个效率好高、啊， 真系快、 啊。 不过我未睇嗰个内容啊，有可能系即系你做咗嗰个手续先，即系佢未必即刻俾本 passport 嘅，即系都要做一啲。 佢影相都喺架车度影埋噶，系嘛？ 系啊系啊。 之后再即系可能寄俾你或者点样，或者系再约时间交收，咁你就悭咗一个。當其時再去做手續嘅時間， 影相真係喺架車嗰度影埋。嗱，同大家講下個流程啦。嗱，我唔知兩位拍檔對上一次續護照係幾時啦？ 記得啦，所以我話要 check 一 check。 我好似係疫情之前一兩年咁樣嘅。 係 係啊， 我咧就都係疫情之前大概4年到啦。即係總之我計翻數翻手指咧。就大概仲有5年玩嘅本護照咁樣啦。嗱，鐘哥你要 check 下啦。 我要 check 啦，因為我應該可能係要問問地啊。點解咁講咧？嗱，雖然大家淨話 O 都講咗，喂，而家可能一窩蜂大家想去旅行，咁啊突然間 上車唔係咁易嘅。我之後就會講唔易嗰啲位喺邊嘅。我依家講咗易嗰啲先係啦。 想去旅行咧，就一窩蜂去揾機票又好，你揾酒店又好。但係留意一樣嘢啊。就算以前或者点样都好咧，嗰、那个护照如果就嚟到期咧，其实人哋有权唔俾你入嘅。 系啊， 咁所谓嘅就嚟到期咧，如果我冇记错咧， 半年至一年都有的、 嗯、 即是你的、那個、passport 如果仲有半年有些地方已經不讓你入了， 在乎人哋嗰地區或者地方 是、啊、 肯不肯咯、 啊啊。 我印象之中呢、有些國家呢是仲有一兩個月都 OK 的， 嗯， 但是呢更加多呢譬如大一點的國家譬如美國咁先算啦。嗯，你一個月一定唔得， 係啊，佢亦都視乎咧，你嗰個 passport 咧，有陣時到底本身係可以喺嗰一個嘅國家地區 stay幾耐， 可以 stay 幾耐，佢就決定嘅。即係如果你係啦，你擺到明會過期嘅，咁梗唔俾你入啦。 不過咧，又以前有以前啫，喎有啲地方就係話、嗯，喂，你呢呢本 passport 有呢幾年冇去過，邊度都冇去過喎，點解要解釋噶嘛？今次就唔使解釋啦， 唔使解釋 啦。呢幾年我真係去唔到啊，大佬。 係啊，真係啊， 唔使解釋啦，大家都唔使解釋啦，呢一樣。 呢幾年反而仲去到嘅就真係 要解 釋啊。 點解你仲去到？ 公幹咯，可能有啲人都仲要焗住飛嘅，不過真係少咗好多啦。咁啊，講下個流程啦。合資格嘅申請者咧，只需要帶同有效嘅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啦，同埋所需嘅文件咧，就喺呢個流動服務站嘅專人咧，就會幫你搞個證件噶啦。即場拍攝申請所需要嘅照片，咁你著好啲啊！唔好諗住啊，將近去旅行咧，烏烏歪歪咁。 唔好諗住好啲啊，都係大頭啫嘛。 咁你起碼上半身好啲、啊， 你用 你著拖鞋都唔緊要， 咪得個大頭，你著咩衫冇乜所謂嘅。 唔係喎，個樣都緊要喎、啊，因為你去到第 縮翻個頭 髮。係啊，第二啲地方入境又再嚴謹啲啦， 係 咪先？即係有啲地方真係。望到你好足㗎，即係譬如美國嗰啲你知啦，又除鞋又手身又剩咁樣㗎啦。咁、嗯、好啦，咁影完張靚仔相呢就透過呢個信用卡網上繳費咁、嗯、樣。過程呢只需要10分鐘就完成啦、嗯。大概幾耐攞到證呢，香港人最心急、嗯、你哋估下大概幾耐攞到證。10分鐘搞完呢啲程序。 10分鐘搞曬個程序。 一个礼拜啦，一个礼拜， 我估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好啦，唔好用礼拜，用工作天啦。 哦，用工作天，十个工作天， 照你咁讲， 十个工作天，你咧？ 五个工作天， 好啦，开股啦，小白啱。 Yes， 所以我真系 一个礼拜之内攞到， 系咯， 好想煲奖入境处呢、這个，好快啦， 系啊， 好迅速啦， 即系快靓正、 啊。系啊，其实呢个俾我感觉到咩咧？我哋。旧时嘅所有政府部门都系咁快噶嘛，啊、即系所以 有最快系税局， 我知， 精密添啊， 啱嘅啱嘅，中国嚟啱嘅。咁如果所有部门都好似入境处咁样，正啊，去香港、嗯、啊，正啊咁样，咁啊仲要服务站咧都几多嘅，因为18区都有啊嘛。咁、嗯、嗱，详情我唔逐啲读啦，不过佢都系喺啲好 core 嘅地方嘅、 嗯， 即系唔系话喂元朗区喺边啊，乜村啊咁样，哇大佬！我 search 完个地方根本都系九曲十三弯，唔系啊，佢喺 Yahoo 嗰度就有啦， 但 即系最 core 一啲地方咯。 使唔使都系要网上预约咗我先至可以去，定还是可以见到个车度我排队咁样得唔得？ 你排队应该 walk in 都得啊， 嗯、 即系因为佢都系睇有冇人噶嘛、 嗯。 如果你架车系冇人嘅，咁上去佢都系方你一个便啫嘛。 系啊， 老实讲嘅呢个 即系我已经电脑预约咗嘅，网上预约咗，咁我几时边个时间我就去到嗰度咁咪得咯。 系啊，都得如果网上可以预约就更佳啦，即系令到大家可以再 flexible 一啲啦。嗱、近少少啊，譬如我哋电台附近啦，咁啊，即系呢个乐富村都有，系、欸、啊， 好啊， 系 啊，乐富村俾个日子我先得。 唔使日子啊，你就咁落去。哦，有啊，有日子啊，七月廿六号咯，就会喺 七月啊，九月系嘛？七月 嗱，佢其实喺入境处嗰度咧，佢亦都摆咗咧，就到底几时到边一日咧，咁啊会喺边一区咁样嘅。佢会去晒好多区嘅，咁但系就因为佢可能佢流动啊嘛，佢流动嘅时候咧，佢就唔系话一次过出晒咁多架车嘅，可能佢车可能得一两架咁样，咁佢就会系啦，分开去唔同嘅区份嗰度服务，即系好似邮政局咁样，咁啊邮政局佢有啲流动邮政局噶嘛，你即系可以寄信啊，又可以即系买邮票啊，咁样都得噶嘛。 不过呢 个嗰个又有时间嘅。 呢个咧即系流动咗去帮你搞，其实都有一个好处嘅。咁可能系嗱，正话都讲啦，因为大家都想去旅行，有啲人我 passport 原来就嚟到期喎，要做。咁如果一窝蜂大家逼晒去入境处嗰度做咧，你又系因为个防疫条例噶嘛。咁所以而家打散啲，咁大家多啲选择嘅时候，对大家都系方便同埋安全。 帮你 check 咗啦，啱啱系最 update 啊！呢个九月五号， 啊，都過 九月都高過咗咯， 而家都要26，係啊， 我要再揾喎， 係啊， 要揾個 update 嗰個咧就要再揾， 但我已經上翻入境處個網站睇咗啦， 唔緊要。咁如果你想再方便啲嘅話咧，其實都喺入境處呢個網站咧，佢就有一個叫做咧香港特區旅行證件網上申請呢個護照， 服務站咯，我應該同我睇緊同一樣嘢係咪？小白 啊，都係我而家睇緊啲版，係咯。咁佢呢個叫做網上申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咧，就仲簡單， 係。 你喺網上面就已經可以做曬啲嘢啦，咁佢有講曬啲，譬如所需文件啦，十八歲或以上係點樣啊？咁然之後咧就如果你係十一歲嗰陣時又點樣啊？跟住咧透過呢個互聯網申請可接納嘅補充資料副本特定檔案規格，佢又寫曬出嚟，譬如 JPEG 係最好噶啦、，JPEG 即係咩啊？即係你影相，影張相咧，亦都可以遞交到呢啲嘅資料啦。 係，不過好多人都想真身拍照嘅，即係張相靚仔啲嘛，係咪先？如果唔係入境嘅時候咧，都可能有機會有啲棘棘地咁樣啦。即係跟住咧，我就隨即打咗旅遊兩個字上網搜尋啦。我禮拜六日咧，全部都係啲喺社交平台啲旅遊嘅資訊，包括係點樣揾平機票啦，點樣叫做防疫酒店啊等等成成嗰啲嘢啦。跟住仲有咧就係即係入境嘅時候啊。即如果你去到他方入境嘅时候，啲入境当地嘅入境处职员做过一啲最不礼貌嘅一啲对待咁样，咁我睇咗十个啦，我都几有趣喎。有阵时有一啲 系嘛， 系啊，有一啲咧系你要扭开个保温壶啊， 即系睇噶嘛， 俾你睇啦。 呢、這个我试过， 系啦， 因为咧我即系疫情之前咧，咁都有带小朋友去嘛。咁試過有一次咧，就小朋友仲係手抱嘅時候咧，咁啊去唔同地方嗰度玩啦。咁入境嘅時候咧，佢的而且確咧，佢話：咦，你呢個有個壺喎、你開嚟，跟住我純粹熱水嘅，因為要沖奶嘛。佢開嚟之後望一望，佢聞一聞，啊，真係熱水嚟，跟住佢閂翻個蓋，你攞走啦，你可以。 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咁啦。但係咧有兩個都係關於咧呢個叫保温壺嘅問題同埋故事喎。第一個係咩咧？就係、是、自己咧個背囊冇執啊，個保温壺咧其實擺咗半年噶啦、之前咧沖過啲朱古力，跟住咧 半年前沖， 一開嘅時候咧，佢入境處職員嘔。 嗱呢、這個其實咧，即係當事人自己應該要 發黑發咗， 即係臭得滯啊！因為你奶類嗰啲咧，你都知道有啲馬佬咧，我有陣時可能都係咁噶，即係你扭開，喂，我唔知道自己冇執背囊咧，咁樣諗住一上機一扭開，哇，嗰、那個奶味！千年奶味，哇！谂到都想作呕。 其实当事人自己要执噶呢啲嘢，即系执系执生噶。你唔应该系咩都唔知道你就带咗上飞机， 呕系咪先？ 即系呢一样嘢咧。 唔系咁，你知道香港人咧成日都谂住，喂嗰样嘢冇嘢，我即刻抌，即刻抌。即 系 好多时候香港人个概念都系咁，因为我哋好富裕啊嘛，物质。即系谂住，喂啊呢样唔得啊，我执错咗，我 forget 咩？用嗰啲紧语嘅香港英语讲。 其实一个好简单嘅啫。嗱，譬如。你呢一度你我唔執，諗住慳啲時間又好，諗住我好好快又飛又好。你呢度慳咗啲時間，其實你去入境你就嘥咗你自己時間。可能你到時嘥嘅時間係比你執個袋咧仲耐。咁所以咧，每一次出埠之前咧，睇一次啫嘛。你睇一次有啲咩要，有啲咩唔要，有啲咩帶得相機，有啲咩唔帶得相機，你唔係唔知噶嘛。 嗱，你哋兩個依家都用緊保温壺，我快速講到一個 嚇。 咁呢個咧就唔係事主本身喎，係嗰個當地入境處職員本身即係做出嚟嘅核突嘢喎。咁你頭先咪講咧話扭開個保温壺，扭結結結咁樣扭啦。咁個入境處職員就聞啦，聞完個保温壺咧，跟住嗱最後個故事咧就係個事主即刻抌咗個保温壺， 因為佢走去試下嗰啲嘢飲啊。 系啦，佢有试，同埋咧，佢冇修剪鼻毛，啲鼻毛嗨到个樽盖。 哦，其实佢冇理由试噶，唔 系可能银针试毒咪得咯，咁样 啊？ 你 唔系唔系？如果你嗱，我唔讲边个国家啦，我咪后先讲啦。 嗰个唔使讲， 我咪后先。 但系个问题就系，如果你真系攞银针试嘅，咁你嗰支都系银针啫，你唔使自己饮啊嘛。嗱，如果真系即系我立坏心肠咁就，假如我啦，哦，原来我嗰樽嘢有毒嘅。喂，佢真系走去试啊！佢梗系攞银针去试啦，系咪先？ 所以佢呢啲咩啊？即系做足本分啊！即系我惊你带啲有问题嘅入嚟，我试咗先，以防万一。 经典成语，避无可避。 总会等到心 Jam 鄧紫棋嘅 Gloria， 係除咗咧就講旅行啊開心之外咧，講另外一樣嘢都有咁快樂喎。 係咩？食嘢，唔係瞓覺，瞓覺係啊。 講四天工作， 四天工作， 四天工作真係 happy 喎。 係啊， 喂，喺歐洲啊、美國，即係呢個全球性嘅調查咧，佢哋就揾翻咧四天工作之前做咗揾咗好多唔同企業咧一齊試一試。 嗯， 呢、這個四天工作嗱，我哋成日都睇好多嘅，又話四天工作會唔會影響嗰個效率啊各樣嘢嘅？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原來是不會影響那個效率，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那班夥計呢，你四天工作的時候本身聽下去都已經興奮和開心了、 嗯、 你還要老闆跟你一起實踐這個四天工作。好啦，那他們呢就 我認識的人兩天工作你都認識， 不對，我又認識的 哎，我認識的有錢佬不用工作添啦，有幾出奇啫？你講翻你講四天工作， 你嗰啲可能係富二代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佢係曾經經歷過七天工作， 係啊， 所以而家變成唔使工作啊嘛。 都係，係咪先？即係好似一個人有啲 quota 咁，佢之前已經係啦，勤力曬啦。 即係正所謂工作有時休息有時， 冇錯啦，係啦。咁咧佢就話到啦，其實如果四天工作咧，當啲員工一翻工嘅時候，普遍見到個情況咧。都是一致的，就是员工翻工咧，真的开心了、 嗯、 员工咧，同埋斤斤计较嗰样嘢咧少咗，咁、 嗯、 咧就变咗咧，佢嗰个嘅叫做工作效率咧的而且确有所提升，而佢哋提升个工作效率咧，系可以弥补到佢哋冇翻工嗰一日嘅、嗯。 你讲咗呢啲啊，首先我举手先啊、嗯，我系反对嘅。 点解啊？ 反对四天工作， 我啊赞成四天工作、啊。 嗱，你谂下。 經歷咗咁多年嘅五天工作， 嗯， 哦，原來可以四天工作嘅，嗯，如果再遲，即係話四日可以做咗五日嘅嘢啦，你再遲啲咧，原來四天工作之後，哦，原來可以三天工作嘅，嗯，你三天工作原來可以做曬五日嘅嘢嘅， 可能 AI 幫手咧遲啲。 咁其實咧，我哋可以做，我哋可以做到好快手嘅嘛。咁點解平時我哋要五天工作咧？因為做得慢咯。 嗯， 咁呢一樣嘢咧，就會逼到第時咧，就會可能有一日翻嚟係咁搶，跟住搶到病咗。 嗯， 咁然之後冇辦法處理，咁點算咧？咁呢個一定一個循環嚟嘅， 嗯， 即係你慢慢就會變咗係五天變四天，四天變三天，嗯，一定係咁樣噶嘛。 即係蹲爛咗個人，你覺得 最基本就係一樣嘢，就係基本上大家唔係太想工作。 嗯， 呢一個係嘅。咁其實如果你係真係喺工作裏邊揾到樂趣嘅話咧。幾多天工作都冇所謂，你喺工作裏邊揾唔到樂趣咧，翻，一日都嫌多嘅。 哦，但係佢哋咧就仲有一個 point 嘅，佢，哋就話如果你四天工作咧，可以減輕呢一個成個社會嘅成本。 嗯， 社會嘅成本即係包括咩咧？例如，如果我五天工作，我始終我五日我都要諗辦法揾人幫我湊仔嘅咁樣。咁，但係如果我係可以有一日 share 到啲時間出嚟，我自己搞翻，其實你即係你啲小數化長計啦，係咪先？咁你咪變咗，無論喺交通定還是我喺屋企嗰樣嘢咧。是即是悭到钱 了。条数梗系咁计啦，即是咁样计出嚟是真系平咗。但你想想好苦心自问，如果真系变成四天工作，你嗰四日是咪真系会勤力咗先？嗱，即系问清楚自己。如果问啊，我系会嘅，我系会嘅，但系翻到嚟又系咁样嘅时候，其实冇分别嘅， 嗯。 到时又话，我四日做唔晒啊，不过四天工作我先走先啦，咁样。咁其实系冇意思噶嘛。四天工作，五天变成四天，即系话你四日。开行 turbo，做多做埋嗰一日嘅嘢啊嘛，咁，但系如果你唔系嘅话，谂住诶我偷个鸡多一日假咧，咁其实又何苦咧？ 系，即系呢个都往后会好多时间讨论噶啦， 系啊， 因为我估咧香港有啲企业其实都推紧四天工作啦， 欸。我知道香港有啲公司咧，行山公司嚟嘅，佢哋都系推四天工作，因为佢哋嗰一日咧 俾你行山啊， 就俾你行山， 因为你可能有一个体能上嘅需求啊嘛， OK 喎， 即系去到体能上需求啊，真系要 系啊系啊，因为而家好多咧推四天工作嗰啲，其实佢哋系楞埋嗰啲，譬如专搞运动嗰啲 party 嘅，咁，你就话你多咗一日嘅时候，你就叫啲人去做运动，咁，又可以减轻嗰个医疗承担。 系咁，不过今日礼拜一咧。我建议大家都是努力工作， 咁梗系要啦， 开个好头。 处在俄局部动员嘅法令，系因为俄军喺乌克兰战场未能取胜。塞维斯话不应被普京嘅武力恐吓同威胁吓到，应该继续支持乌克兰同对俄实施制裁，强调喺乌克兰问题上保持坚定立场至关重要。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日前同英国外相祁湛明会面时话，英方应该恪守一中承诺，明确反对台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收到来自美国的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他感谢美国总统拜登作出的积极决定。不過，新的防空系統不足以保護所有烏克蘭的民用基礎設施、學校、醫院等。澤連斯基又感謝美國向烏克蘭提供其他多管火箭發射系統，令烏克蘭能夠同俄軍對抗，保護回到烏克蘭的國民。澤連斯基說他不肯定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威脅使用核武之上是咪虚张声势，试图恐吓全世界，甚至有可能成为现实？认为各方应该继续向佢施压。泽连斯基又话，喺过去一日，乌军喺多处地点同俄军进行激烈战斗，其中喺首都几乎有进展。日经平均指数报26,686点，跌46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4.49美元，卖出1,645.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3.45，瑞士法郎0.983，加元1.358，人民币7.13，英镑对美元1.08，欧元对美元0.969，澳元兑美元0.65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

我的感觉咧，佢嘅歌除咗有噱头之外咧，都几有质素啊！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十位 ，Gail 嘅新歌《God Has a Sense of Humo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我个细路成日周围走冇事停。 我隔篱屋个细路成日擒高擒低，好危险。 点算啊？ 不如揾佢问下啦。 问我啦，我系蜘蛛女郑丽莎 Lisa。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好，早晨啦，咁多位听众朋友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㗎，日间呢嘅日间係乾燥嘅同埋炎热啊，市区气温呢大概呢32度啊，新界呢再高一两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啊，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呢风势都係颇大嘅，有几阵嘅骤雨，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呢74%，咁啊即係乾燥少少啊，咁啊提议呢大家呢可以即係查下呢个润唇膏啊， 系啊，润唇膏嗰啲 啊， 可以润一润、啊。 我只手都成日爆插喎，而家 系啊，我个嘴都成日爆插、啊。 你知我跟住成日洗碗噶啦，烂晒只手阴公。 咁啊，真系要除咗照顾自己嘅身体咧，仲要睇下财金市场咧有咩新嘅资讯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3嘅时间，今日咧请嚟我哋嘉宾啊，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啊。早晨，温生。 早晨，培哥。 早晨，温卓培。 早晨，钟哥。 系早晨啊，同我哋一齐睇睇咧欧美嘅 PMI 啊，一个制造业嘅数据咧全线收缩，睇嚟咧都反映一个唔太好嘅现象，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第二日講冇錯啊，咁我哋睇翻咧，就喺上個星期五咧，就美國啦、歐洲啦、英國啦等等咧，都公布咗佢哋嘅最新嘅採購經理指數嘅，咁係一個九月份嘅數字，係最新嘅數字嚟啦。咁、我哋見到咧，美國咧個數字咧就去到49.3嘅指數點嘅，咁咧就較八月份嘅44.6咧就略為改善，咁但係咧都係喺50点嘅盛衰分界線之下，即係反映咧就美國經濟咧仲喺度收縮緊嘅。咁啊，如果計算九月份在內嚟講嘅話咧，就美國咧個綜合採購經理指數咧已經係連續咧係3个月收縮噶啦。好啦，咁啊轉頭睇翻歐洲，歐洲嘅情況咧就可以話更加差嘅。佢嘅九月份嘅綜合採購經理指數咧就跌到落去48.2嘅指數點。咁佢嘅七月份呢、這個八月份嘅數字就48.9嘅。咁啊亦都係連續3个月咧係低於50点嘅盛衰分界線。咁而英國嘅數字咧亦都好唔到去邊啦。佢九月份嘅綜合採購經理指數跌到落去48.4嘅指數點啦。咁啊較佢嘅八月份嘅數字49.6咧，亦都係有所下跌嘅。咁啊三大經濟體咧話俾我哋聽啲咩咧？話俾我哋聽咧，歐美嘅經濟咧，似乎咧喺個收縮嘅情況裏邊咧，係未見到改善過嚟噶。 咁我想問問阿培哥，關於英國嗰邊咧，咁佢啱有一個咧，即係財政預算咧，但出咗之後咧，大家好似有啲擔憂喎，係咪咧，培哥？ 係啊，呢、這個真係幾令人擔心嘅，因為咧我哋見到咧就英國呢嘅電費咧而家升得好快啦，喺四月份今年四月份咧就加咗50%，咁然後咧而家個講緊咧就話去到10月1日開始咧又會再額外加多咧係80%嘅，咁啊為咗要降低個英國人嗰個係電費方面嘅負擔啦，咁所以英國財相嘅關浩庭咧就係喺上個星期五咧就公布一個迷你預算案，咁個迷你預算案咧佢又會採取咧三大措施咧去處理個能源危機，咁啊當中咧就涉及咧就動用咧係600亿嘅英鎊嘅公帑啦，去幫家庭咧係補貼咧個電費咧維期6个月嘅，咁啊另外咧亦都宣布咧一系列嘅減税方案啦，例如好似減物業嘅印花税啊，減 去喺同埋咧去到明年四月開始咧就減個人嘅入息税啊等等，咁仲有其他嘅税項減免嘅，就係啲企業税啊等等嘅，咁啊加加埋埋咧個減税方案咧就會令英國嘅庫房咧日後將會少收咧係450亿英镑嘅税款。嗱呢個個問題就喺呢度啦，喺另一邊要補貼電費就動用600亿英镑去補貼電費，税收。就要因為個減税嘅關係，就少收450亿英镑資金，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大家就驚啦！哇，你英國你會唔會入不敷支啊？你啲錢點樣嚟啊？市場亦都驚，跟住嚟可能英國政府要大舉要去發債啊！咁如果發咁多債嘅時候，即係可能要又可能要印銀紙啦，咁到其時英鎊點算啊？咁所以咧，正係因為呢個緣故，咁所以上個星期咧，我哋見到英鎊嘅匯價咧係急挫嘅，咁就今朝早亞洲市場咧，我哋見到咧就跌穿埋咧係8.5港元嘅水平，咁而家最新係報8.479港元嘅。 歸根究底咧，就好似唔知係咪能源危機啊？咁啊唔知啦，咁啊呢個咧就要等下遲啲咧，阿温卓培仲我哋睇睇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今個星期個焦點喺邊度咧，温卓培？ 今個星期嚟講過咧，都係喺英國嘅。咁啊，點解咧？因為咧，基於上個星期五關路程公布咗一個咁嘅財政預算案啦，咁所以而家市場咧就話驚英鎊嘅匯價會一路跌落去，會更加影響英國經濟。咁所以咧，而家市場喺度傳言就講咧，就會唔會今個星期咧，英倫銀行咧可能要出手咧，要去加息咧，要捍衞個英鎊嘅匯價。我就唔知呢個傳言有幾真啦，呢個路透社報道啦，咁但系咧，我覺得咧，就算係英倫銀行真係加息咧，我覺得亦都未必捍衞到英鎊嘅匯價，因為而家拉低英鎊嘅匯價最重要嘅就係頭先所講嘅呢個財政預算案嘅入不敷支。如果呢個財政預算案唔改變過嚟嘅話咧，市場一路都擔心咧，咁呢一樣嘢係解決唔到嘅。單係加息嚟講嘅話咧，是解決唔到嗰個財政嘅問題噶嘛？咁可能只會令到咧英國的經濟只會係更加差嘅啫。咁所以就我覺得就算真係如果英倫銀行今個星期加息嘅話咧，我相信對個英鎊匯價未必會帶嚟太大嘅作用喺度嘅。好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咧，今個星期要公布嘅經濟數字咧都唔少嘅，但多數咧都係集中喺咧星期五啲重要嘅集中喺星期五嘅。喺星期五嚟講，當日咧就內地咧就將會公布咧就官方同埋財新嘅九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咁我哋記得喺八月份嚟講過咧，內地官方又好啦，官方就主要反映大型嘅企業啦，同埋財新主要反映中小型企業啦嘅製造業嘅採購經理指數咧，已經係相繼喺50点嘅盛衰分界線之下噶啦。咁更加令人擔心嘅就話，去到九月份個情況會點樣？所以今日星期要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另外嚟讲嘅话咧，当日咧欧洲咧亦都会公布佢哋嘅九月份嘅通胀数字。咁欧洲通常嚟讲咧，佢哋通胀数字咧系首七大工业国里边咧，佢哋首个公布嘅通胀数字嘅地区嚟噶。咁所以咧，佢哋嘅数字系值得大家关注噶。咁喺九月份嚟讲嘅话咧。我哋見到咧，就國際嘅油價雖然係回落，咁但係歐元嘅匯價就跌多咗嘅。咁最終歐洲嘅通脹數字會唔會由八月份嘅 9.1% 進一步攀升咧？咁呢個就大家要留意啦。咁同埋喺星期五嚟講嘅話咧，美國亦都會將會公布 PCE 平價物價指數。咁呢個咧就係聯儲局最睇重嘅通脹數字。咁但係當然咧，呢個數字係一個八月份嘅數字啦，咁所以冇一個領先嘅作用喺度啦。咁但係都值得大家留意一下嘅。咁至於關心英國樓市嘅投資者咧，要留意啦。喺星期五咧，就英國按揭公司 Nationwide 咧，就會公布咧佢嘅九月份嘅樓價數字。咁我哋即管睇下英國嘅樓價係點樣樣。嗱，佢 Nationwide 嘅樓價數字咧，喺八月份嚟講嘅話咧，按年比咧就上升10% 嘅，都仲係上升緊㗎嚇。咁啊喺九月份睇下會唔會因應加咗咁多利息啦，個經濟又差咗啦，會唔會會轉差咧？咁我哋要留意啦。 温生，最後同我哋睇埋日本央行咧，上個禮拜咧就作出一啲干預啦。咁啊，日元嘅匯價咧之後嘅走向有機會係點咧？ 系啦，上個星期咧，日本咧終於相隔24年咧就出手咧就干預日元嘅弱勢，咁就明顯話要話俾大家知啦，佢就唔想日元嘅匯價跌破145对1美元嘅位置啦，因為佢上個星期干預咧就正正個日元咧係穿咗145，去到145.7几啊嗰啲位置嘅對一個美金嘅，咁干預完之後嚟講過咧，個日元匯價咧就隨即咧就攀升到去140对1美元，咁就係差唔多個波幅去到。五 500点嘅，好夸张嘅。咁而家咧个日元汇价咧又跌翻落去咧，挨近143.57对一个美元。咁我觉得日本嘅干预其实系冇乜作用去阻止嘅日元汇价进一步下跌嘅，因为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日本嗰、那个息率同佢唔肯加息，而佢嘅息率同美国息率嘅息差不断喺度扩大，呢、這个就系导致日元跌嘅好重要嘅原因。咁再加埋上个星期咧，瑞士咧亦都加埋利息，加咗半厘息，加咗75个基点息率，咁将佢嘅息率咧就推上去咧就系正半厘嘅水平。咁而家咧七大货币里边嚟讲咧就剩翻咧系日元咧仲系-0.1% 嘅息率，咁所以呢方面对佢嚟讲系相当之不利嘅。咁所以我觉得日元嘅汇价再考验145，甚至乎可能去到147对一个美元嘅位置咧，可能系时间嘅问题。咁我哋即管留意住个日元汇价走势啦。 大家最关心啊，因为打开报纸今日都系，九成都系去日本，啲旅游社嗰个去含报名开关。希望零加三啊，香港都好起上嚟啊，大家都有想做嘅嘢啦。好啊，唔该晒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唔该温生，再讲，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緊接嘅講埋呢個啦，日元 係 咪先？日元嗱，琴日咧旅行社啊，報名虛陷啦，咁樣報章都咁樣寫啊，九成咧都去日本噶啦，咁樣啊，咁啊機票貴。几贵咧？究竟咁啊？今日同大家study 一下嗱， 我又揾过嗰啲一张都差唔多6000几蚊咯，而家 系啊系啊， 即系如果自己买嘅话， 廉航变正价， 系 啊，正价变天价， 系啊。 喂，不过有啲自由行嘅套票都，我觉得尚算抵玩啦，即系特登抽啲相对抵玩嘅嚟同大家 study 一下，包括去冲绳啦，去六日，你估几多钱啦？依家 六日计机票就 自由行套票，自由行套票， 我估可能8000到啦， 8000 差唔多。 中国咧， 差唔多。 诶，咁啊唔使，5000蚊啫，5000蚊，系啦，4999，系啦， 几多日先走？ 六天， 系啊， 系啊 ，OK 喎，系，不过你要坐廉航嘅， 系 坐廉航， 你预咗啦，其实讲真。乜嘢行都冇所谓啦，你冲绳都系讲紧2个零钟、3个钟飞机， 2个零钟咯，我记得 系啊。咁呢啲相对抵玩啲，你话喂，我咧大豪客嚟噶，哦，有冇啲贵啲啊？有啊， 应白客啊， 有啊，东京轻井泽啊，吓，哇，呢个劲啊，日本净土上高地之旅啊，8天团啊，15000一位，咁啊，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啦，或者即系自己口袋有几多又去几多啦。总之大家啊，旅途愉快啦。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噶。日本咧就系香港重要嘅商贸伙伴啦，好多嘅日本企业咧都喺香港设立据点，管理海外业务。嗱，近年咧外围嘅环境发展迅速，喺新冠疫情啦、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等等嘅转变之下，香港点样保持作为区内营商平台嘅吸引力，把握最新嘅商机呢？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亚洲及新兴市场研究团队经济师杜宏康先生 Corey 上嚟啦，就为我哋分享翻港日商贸近期嘅发展同埋一啲企业个案嘅分享噶噃。早晨 ，Corey， 志芬你好，早晨。 Corey， 其实你都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咧香港同日本最新嘅商贸发展咁咧？ 当然啦，香港同日本嘅经贸关系咧，其实一直都非常之紧密嘅。咁喺2021年，香港同日本互相都系对方嘅第5大出口市场啦，咁香港更加是日本第2大嘅食品出口市场嚟嘅，咁就占咗日本食品出口总数嘅近1/5，咁所以相信大家对日本嘅商品应该一啲都唔陌生啦。香港作为国际贸易同金融中心，是连接内地同海外市场，尤其东盟市场嘅关键平台，所以吸引咗好多日本企业咧喺香港设立据点嘅。咁喺2021年，日资公司喺香港咧，一共有1388个地区总部同办事处啦。咁就系境外嘅国家同地区之中咧，数目仅次于中国内地嘅。咁有研究报告就发现，除咗管理香港本地嘅业务咧，有超过40%嘅在港日资企业都通过佢哋嘅香港办事处去统筹粤港澳大湾区业务啦，而统筹东盟业务嘅咧都有30几%。咁就见到香港对日资企业喺区内嘅部署咧系相当重要嘅。咁事实上，近年亚太区嘅商贸环境出现咗好多转变啦。咁除咗新冠疫情之外咧，今年1月生效嘅区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 咧，都是重要的發展之一。RCEP 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成員就包括中國、日本、南韓、東盟、澳洲和新西蘭，就更加是第一份中國和日本都有份參與的自貿協定，就預計會是促進區內貿易和投資，為香港帶來新的商機 的。啊，另外其實在營商環境的各種轉變之下，香港有什麼優勢是依然可以吸引日本企業運用香港做他們的營商平台呢？ 我們就在研究裡面訪問了在香港營運各行各業的日本公司，他們都反映香港的營商環境一向口碑很好，稅制簡單、稅率低和法治基礎穩固等等都是他們考慮的因素。金融方面，資金的自由流通和開放穩健的外匯市場對一些業務遍佈日本、內地以至東南亞的日本商社、金融企業等等都是關鍵。香港是一個自由港，而且物流服務的效率高，有不少物流貿易公司都選擇在香港作為他們的集散地，去整合來自內地、東盟等等的訂單。加上香港位處日本、中國內地和東盟之間，除了有利貨物運輸之外，有不少在香港有地區總部的日本企業都定期安排人員飛去日本開會受訓，或者去東南亞管理業務等等。另外還有國際化的視野和人才，有日本商界代表甚至說這是香港的核心特色，就說香港的專業人士熟悉各地的情況，又和內地保持好的聯繫，這一點在其他地方很難找到的。不少日商都說在香港的員工懂講粵語、普通話、英文甚至是日文，對連接內地、日本和海外業務都大有幫助。 其實 Korea， 我想問一下，日本企業在香港營商為香港的企業是帶來一些怎樣的機遇呢？ 隨著疫後經濟復甦， RCEP 框架之下的貿易環境開放，我們預計貿易相關的服務行業都會受惠的。有不少日本商社都說他們會在香港用到物流、金融、法律等等的支援服務。日本企業在大灣區、東盟這兩大製造基地都有不少的投資、採購或者是銷售業務，就非常看重香港在這些地區的豐富經驗去協助他們統籌區內的業務。另外創新科技方面都有不少合作機遇，例如就是有日資金融科技企業就看中了不少大灣區設廠的商家都將貿易活動集中在香港進行，所以就率先在香港設立據點，開展大灣區的創新供應鏈金融服務。受訪的日商還說，參與香港的商貿展覽是他們採購產品和擴大客源的主要途徑之一，其中貿發局舉辦的電子產品展、國際珠寶展等等的大型展覽都是熱門之選，有興趣拓展業務網絡的港商就記得積極參與啦。 其實如果大家想接收更多的市場資訊，不知道有些什麼途徑呢？ Corey， 大家可以瀏覽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的網頁research.hktdc.com。 那我們除了提供不同市場的經濟發展概況和最新的貿易資訊之外，還會發表研究文章詳細分析同市場的發展機遇，值得有興趣拓展中國內地以至海外市場的港商密切留意的。 今天多謝 Corey 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的，不謝謝 Thank you。 如果大家想接收更多市場資訊，記得瀏覽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的網頁 research.hktd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日早上六点起放宽海外或台湾经机场抵港人士的检疫安排，改为零加三，即是取消酒店检疫，改为家居或酒店三日医学监测。抵港人士在抵港当日，即是第零日起，每隔一日要接受核酸检测，直至第六日期间要每日快测，三日家居或酒店监测期间维持黄码，禁止进入食肆、酒吧等处所。如果检测结果阴性之后四晚可自行监测，期间会转蓝码。另外，當局同時取消抵港旅客在登機前要提交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的要求。醫管局新界西及港島西醫院聯網的急症室最快本年底，

冇啊，个个都要用。 诶，唔系净系香港喎。咁啊，今次阿 O 讲到话，大家都可能早着药想出去玩咧。 嗯， 可能大家都遗忘咗啊。有冇留意？譬如喺外地去一啲公厕里边，有啲咩特别嘅设计，同我哋而家香港嗰啲唔同嘅地方咧、 哦？有啊。其中一個印象好難忘嘅就係佢即係呢個俾男士去嘅、一個好幾高身嘅嗰啲尿兜咧， 係 佢放喺户外， 哦， 冇遮冇掩， 喺邊度啊？ 日本 係咩？ 係啊， 户外喎、 啊，户外， 我未見過喎、 啊，啊、 這個、 你未見過、啊？ 呢、這個我 喺邊度啊？ 呢、這個咧其實喺呢、這個我自己有見過幾個地方嘅，喺奇玉縣有見過啦。 奇玉縣 係咪真係用得㗎？ 用得，佢俾人用嘅。有一個我記得有喺福岡嘅，咁佢喺大排檔附近，嗰、一辣嘅大排檔，咁佢就可能諗住方便啦，咁、於是乎咧佢就喺個側邊嘅位置啦，嗰、那個合法㗎嚇，佢就擺即係整咗一個咧。就係、是、兩，好似係兩個尿兜，同時間咧就放咗喺個路邊嗰度。係係係。咁如果你我嗰陣時都問啲日本朋友，喂，怎去啊？去啊，就咁去。跟住轉頭就有個人即係飲咗酒嘅，跟住就去嗰度就去㗎啦。 如果你喺公眾地方展露私處，已經係犯法㗎喎、哦。 佢咧就嗰個位置咧，佢就即係當然係擰住面啦。即係如果我哋就咁望嘅，就淨係見到佢背脊啦，但係都見到佢魚翅嘅。咁、又唔係話有特別多嘢，即係屏風啊嗰啲，我都唔係好。 即係我估封一個邊，快快脆就唔係猥褻咁樣咯。意思係咪啊？ 因為佢嗰個咧，佢個出發點應該啱講得啱，即係佢覺得係大家真係有需要。喺嗰個位置，而佢冇辦法建立一個咧就好完整嘅洗手間，於是乎咧佢哋好由古舊到而家，有啲可能未改善啦，都會用翻呢個，我就咁擺喺度，然後你哋就去啦咁樣，同埋佢哋個 concept 同我哋。是有少少不一樣 嘅， 喺呢一方面。 咁有好多地方都有呢個服務嘅，不過佢哋就將嗰、那個放咗喺後巷啫嘛。 係啊， 後巷埲牆就係嗰個用途啦。係 啦，咁嗱，咁就又即係話分兩頭喎。其實中國講得啱喎，因為有啲地方真係可能有啲人唔守規矩，就咁喺後巷嗰埲牆嗰度。 係啊。 咁預期喺後巷嗰埲牆去嘅話。咁不如整一個， 哦、 即係呢一隻，咁等啲人咧去完之後，你知去完之後其實有個掣撳噶嘛，撳完你都叫沖下水啊！ 我以為日本人即係禮儀啊，所有嘢都即係比較執整啲，啊廁所都好執整啊， 佢都執整㗎，都執整㗎， 只不過有呢個露天廁所， 佢就係為咗執整，唔好啲人喺 周圍去， 周圍去，於是乎佢就擺咗啲嚿嘢喺度。 OK，我咧就去過北歐一個國家，我唔記得係丹麥定係挪威，是但一個啦。咁我矮啊嘛， 我都矮， 好高啊！ 我去到嗰度我都矮啦，你北欧 讲咗啦，咁、我又要去小童嘅尿兜咯，呢、這个系我人生好难忘。佢唔系机场嘅，机场当然 international 啲啦，即系国际化啲，你高人 放翻低啲咁样。 咁你去到嗰个国家你会游历噶嘛？咁、你游历可能有阵时去到啲坑仔啊，佢、真系唔系货你有咁多。游人噶嘛，哇！我真系觉得啊，点解我咁矮嘅咧？仲要咧，你隔篱会有人继续方便噶嘛？跟住佢又好似巨人 咁样啊， 巨人系啊， 眼望我矮嘅， 有种幽默感喺度啦，有种幽默感喺度，我系唔舒服噶，但系我之后谂翻，我觉得几幽默，所以先攞出嚟同大家去讲下啦，调笑下啦。 咁啊，小白同阿 O 咧。都突然之間講到去尿兜嘅問題，我又講另一樣， 好啊， 講下開房嘅問題，即係廁所你我哋俗稱叫開房啊嘛，哦、即係間隔裏邊，講、 哦、 間隔 到我中國， 我都嚇到， 嚇到 咩？ 星期一我本身我今日瞓喺鏡咧，我已經好痛噶啦， 所以你今日成日都唔望我咧， 因 為你擰唔到過嚟， 擰到嗰邊， 我唔係去到你嗰邊啊，係啊， 咪講下開呢個廁所，即係公眾廁所嗰間 廁格， 哦， 廁格嘅問題，好啦，咁開房。呢間房咧，你有冇留意啊？喺美國嘅公廁咧，佢間房一定有道門啦，即係大部分都有道門啦。你有冇留意美國嘅公廁嗰道門咧，下邊嗰個位，零零舍舍開得高啲嘅？ 哦，係咩？ 係高係比其他地方嘅廁所嗰道門咧，即係遮掩嘅位咧係少咗嘅。 哦， 點解咧？ 係咧，係咪啊？A 可能是空气流通 ，B 可能是叫做看看你在入面做什么他们在入面揽药啊奇里夸啦啊那些东西啊。 会不会是由以前呢即是他的牛仔啊、西部牛仔那道门就这样很 推入去啊 是啦 由那里衍生 出来的。由那里衍生出来的。 所以上面呢又唔会太高， 下边又唔会太低。 唔系，我睇好多美剧咧，特别去到有啲犯罪城市咧， 喺下底望翻上去系嘛？ 唔系，即系成日都会喺啲厕格嗰度发生啲唔好嘅嘢。 哇，真系果然真系厉害啊！ 做咩？ 嗱，咁誒點解 就係美劇嗰度揾到牽涉？ 嗰個門即係門罅啦，零零舍舍咁高嘅咧，即係比其他地方其實高啲。譬如話你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你見嘅係低啲噶嘛。你就算有啲嘢直頭山到冚添嘛，即係但係呢度咧就係冇嘅。咁佢就話有幾個原因。嗱，首先正話都阿歐就講咗通風，即係可能令到嗰個空氣流通好啲啊。另外一個咧就係方便啲清潔人員清潔，即係就算裏邊有人。可能真係攞個掃把拖入去都拖到， 咁啊懟到我只腳， 咁冇計啊，佢懟到只腳嘅，但起碼都伸到入去 先啦。我有我翻工，你有你方便， 係啊，大家唔阻大家。 水不犯井水，有陣時啲公廁都係咁啊，有啲姐姐啊，你繼續得㗎啦，我抹兩抹就走。 係，我都會同嗰啲阿姐講，阿姐你有咩未見過啊，阿姐你得㗎啦。 嗱，另外仲有一個就係正話 O 講啦，因為。好多時可能會有啲不法事件喺廁所裏面發生，咁如果有啲咩事呢，咁出面嘅人又會容易察覺到，如果裏面嘅人有啲咩事，亦都方便啲向出面求援，咁所以呢就會將嗰度門罅呢就開闊啲，咁就呢幾個原因啦。 可能真係開闊啲呢，個治安都會好啲。嗱，呢個非正式統計呀，因為即係你喺入面做，唉，我真係睇好多美劇，真係俾美劇荼毒咗我嘅少年年代。即係成日話嗰啲咩毒品交易啊，嗰啲咧，即係有啲黃賭毒嘢就喺啲廁格嗰度發生噶嘛。 嗱，不過都係嘅。如果你嗰度門唔係閂到咁冚咧，係 啊， 你想快啲走嘅， 係 係， 即係你唔會喺裏邊咁耐。 但係因為條罅咧咁闊咧，如果我真係即係純粹我正正經經去嗰度魚翅咧。我想我会有啲不安嘅感觉嘅， 系噶， 即系例如有啲新式嘅厕所，突然间谂翻起咧，嗰个厕所喺整个公园中间嘅，跟住佢有啲玻璃咧，全部即系包到冚噶，包到冚嘅，然后个马桶就喺中间嘅，你开道门啦，入去啦，跟住个掣高科技，你个马掣掂就即刻掂咗佢嗰个外边个玻璃，咁你咧就睇到出边。出面呢是完全抵唔到你嘅。 我去过喎呢隻厕所。 嗰隻我好驚喎。 喺纽 约。 喺纽约。 因为呢、哦、我相信出面係睇唔到我啦。 係啊。 我撳咗掣嘛。但我睇到出面嘛。 但我唔敢肯定你入出去撳嗰个掣呢有冇坏到。 冇错啦。如果嗰个掣係坏咗嘅。咁我 咪以为冇嘢。 我都未变咗动物园咁样嗰啲动物都过望住我。 你都讲啱啊，其实我觉得去小便啦、小解啦，其实都好私隐嘅。 系啊， 即係譬如呢观塘海滨呢咪有啲厕所，其实佢都好多通风位啊。其实我每次跑完步呢去嗰个厕所呢抹面啊或者放低少少嘅时候呢我都唔舒服，因为呢佢嗰个空间感呢太有空间感啊、太好似。赤裸咗出去俾人哋咁样，我麻麻地嘅，其实我自己个人啫。咁、当然喺个环保啊，或者咩通风系统啊， 就会好啲啊。 设计新潮啊，呢啲全部都系俾个剔剔佢嘅咁样咯。 嗱，咁除咗呢个厕所门之外咧，另外仲有嗰个马桶盖，即系嗰块板啊，唔系嗰个盖啊，嗰块板。你有冇留意咧？有啲地方用嘅马桶嗰、那个，即系你坐低嗰块板咧，有啲就成块一个圆圈咁样噶啦，氹氹。 有啲中间有个。空咗， 有啲有个中，好似一个马蹄铁咁样，一个 U 字形嘅啫。 点解要有 中间留低咗一条痕嘅？点 哦，我明啦。 特别喺公众厕所先出现嘅，即系你屋企 系 唔会经常用呢？ 因为惊啲人咧，如果要鱼刺，特别男士如果鱼刺，但系又要去嗰啲马桶嘅话咧，就啲男士就可能觉得懒啊。我唔想揭开嗰、那个、我就咁去。咁你知啦，有阵时候都容易整污糟噶嘛。佢就预咗你企正喺中间嗰个位，我就嗰个位我就唔要嗰块厕所板，即系整到好似马蹄铁咁样， 费事水花四溅嘅时候。 就算你整污糟咗咧，下一手要坐嘅时候咧，感觉上都会干净啲。 我都倾向喺小白嗰个观点嗰度， 啱唔啱？ 好厉害，好厉害， 啱啊！ 其中一个原因， 都叫中咗。 因为咧，即系特别系男士咧，你用嘅时候。可能啊，可能啫，即係可能部分男士咧，最後嗰幾滴咧，就會整濕嗰度。咁但係咧，你整濕咗嗰度，如果你清潔翻，其實都 OK 啦。 係啊， 但係唔係個個會做呢啲咁有功德嘅嘢噶嘛？咁如果你下一手去用咧，咁就會變相好。如果下一手係坐嘅話咧，就會好容易 嗨到，咁就會有傳染疾病嘅機會，所以佢中間直頭開咗佢，變成一個 U 字型嗰個位。咁如果你就算係嗰度整濕咗，咁你會碰到嘅機會或者殘留一啲嘅細菌嘅機會咧，相對就少咗、哦。 即係女廁其實唔需要呢個設計嘅咯， 因為女廁全部都係坐低啊， 少啲探究，少啲探究。 嗱咁除咗。除了呢個原因之外，仲有一個原因，點解要用一個 U 字型設計？ 我仲有原因啊！ 仲有一個原因，呢、這個係同實用有關啦。嗱，正話講嗰個就衞生方面啦。係 啊， 仲有一個實用嘅原因嘅。佢話原來你用一個氹氹框，一個圓圈嘅，你坐落去嘅時候咧，就會成塊板整體受壓。係。咁即係話，如果你睇翻個外國人個身形可能比較龐大啲啦， 係啊， 或者個重量比較重啲啦。咁即係話呢塊板受壓。嘅力度就會相應係大啲啦， 即係快啲爛， 佢就會快啲爛啦。 哦， 調翻轉頭，如果用一個 U 字型設計，中間開個坑嘅，當你坐落去嘅時候，其實佢呢一個嘅設計就令到你坐落去，你身體嘅重量咧，令到兩邊分開咗，因為佢 U 字型中間有條坑啊嘛，佢係兩邊受壓。呢個設計咧就會變成支撐力度相對大咗。 哦， 咁變咗咧，佢相應地會裂開嘅機會咧細咗。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同一個設計上內容有關， 冇諗力度有關。 我又覺得 U 字啲好似冇咁好用啫，唔知點解。 係 啊， 唔知啦。 係啊，咁不過都係啦。屋企你又好少可會用 U 字嘅。咁下次如果你去唔同嘅地方，可以留意一下。誒，原來咁嘅設計係嗰個原因。 會唔會有人喺屋企都已經裝埋個尿兜咧？ 唔知啊，咁 又会啩？ 氧气就爆炸，我要转角阵，似冰岛太空底云。Don't want to fuck this， 睇得真真假，睇得假真真，有乜都会猛，等一等我分分身。只想声音不要问 ，Just wait。 大家工作咁辛苦，梗系要食翻身好嘅，慰留下自己啦。唔食饱又点会有精神继续工作呢？除咗吸收蛋白质之外，能够令到我哋饱肚嘅就系淀粉质，饭又或者其他饱肚嘅淀粉质啊。福建话或者南洋地区佢哋又会点嗌呢？想唔想知道？巴卷号转头话你知。我哋都会叫做背，扎背扎背，就系食饭食饭；叉背叉背，就系炒饭炒饭。啊，呢啲讲法咧，其实我都觉得几靠下，而且得意啊吓。背嘅咁啊，即系话好似就咁听落去，即系好似肥咁嘅意思。啊，都话你背扎背，其实个音有少少不一样嘅，所以讲起上嚟要小心啦。好，另外咧就系米粉咯，米粉咧其实佢哋好多时都会同啲咩一齐食咧。南洋方面嘅咖喱米粉啦，无论系印尼定还是新加坡、马拉，佢哋嘅咖喱 bihun 咧，其实都系几出名噶吓。咁啊，啲汤咧就好多，跟住浸落啲米粉嗰度，所以食起上嚟咧都非常之好食嘅。好多人咧都中意食米粉，咁啊米粉佢哋会叫做 bihun， 咁啊加埋汤就真系非常之正啦吓。好啦，仲有一样嘅叫做河粉。果粉咧，其實佢哋就會叫做貴雕嘅，咁啊貴雕，咁啊東南亞人就會將佢講成咧就係居屌居屌，譬如係福建炒果粉嘅，咁就係福建炒居屌福建炒居屌呢啲字咧，咁如果大家嚟緊去旅行嘅時候，去到當地都可以嗌下啊果粉啊米粉啊同埋飯啊，可以依包嗰套繼續玩啊嘛。 上星期五啊，小白咧咁啊摆咗一张生日相咧，就喺呢一个 我哋一齐攞住个蛋糕影相嘅， 系啦，喺晨光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咁即系好多 like 嘅。哎呀，都多谢大家对我嘅祝福啊，系啊，即系非常感谢啊吓。 系啊，咁所以话咧，可以再宣布啊，即系小白变咗我哋嘅吉祥物啊，即系摆出佢个样出嚟，啲 like 好多噶，即系今次有好多啊，即系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即系吉祥物。咁啊，吉祥物咧今日就摆咗另一张相上去嘅。 咁啊，最近港铁嗰度都会见到我哋二台好多同事嘅poster 啦，咁晨光当然有。我自己咧，亦都喺港铁站入边咧见到张 poster， 我自拍咗一张。咁嗰个咧就喺金钟站南港岛线，咁但系其他站都有嘅。如果大家见到嘅点啊，影张相自拍，再 tag 我哋啊。 以东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1-2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北雅山花园。重复多次啊，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北雅山花园。咁至于前少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翻过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咁喺新界区马鞍山路去大老山公路嘅大埔方向，近住锦泰苑嘅支路咧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咗嘅龙尾去到欣安村，就系、是、马鞍山路去大老山公路嘅大埔方向，近住锦泰苑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欣安村。咁受到较早前青沙公路嘅道路事故影响，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仍然系需要封闭，一带挤塞，龙尾去到尖山隧道嘅管道中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达村。喺新界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 投资 O2O。 早晨，投资 O2O 同大家讲讲咧，上个礼拜五美股咧都真系做得几差下，咁啊，全个礼拜计咧都跌好多，咁睇翻啦，即系道指啊跌咗4%啊，标指跌4.6%，纳指啊更加跌5%啊，港股 ADR 咧都系麻麻地啦，都要跌200几点啊，睇下咧今个礼拜有冇机会即系。头麻麻地，但系尾咧有力量咧大爆发啊！我讲紧系港股嘅表现啦、啊。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我系蜘蛛女郑丽莎 Lisa。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环节入边，我哋邀请到咧就系蜘蛛女郑丽莎。早晨啊 ，Lisa。 早晨，大家好。 你好啊，咁我知道咧，即系阿 Lisa 咧就好犀利嘅，因为除咗有支柱咧嘅绰号之外咧，仲系即系世界速度攀爬，以及咧就健美小姐冠军。哇，呢啲排头咧，一听落去嘅时候，我都觉得哇，一定要极高运动量喎，系咪 Lisa？ 都系啊，以前做运动员嘅时候，好中意定啲目标俾自己啊，所以成日都可能系攞奖上面啦，跟住可能又参与下其他运动，又想可能考个教练牌啊，又或者去体验啲唔同嘅新嘅嘢，所以。当时嚟讲，全职做运动员就定咗呢啲目标俾自己啦。 咁我知道全职运动员咧就好讲呢个毅力啊、精神啊，各样嘢都要好好咧，先至可以做得一个好嘅成绩嘅。咁但系咧，即系 Lisa 就犀利啦。而家小朋友系咪四位啊？ 系啊，依家四位啦，眨下眼就 系啊，眨下眼四位啦。咁但系即系作为一个运动员啦，当佢要生儿育女嘅时候啦，系要经过好多唔同艰难嘅决定嘅，因为真系会影响到自己嗰、那个运动员嘅生涯。系噶嘛，系咪先？咁系啲乜嘢驱使到阿 Lisa 咁厉害，可以生四位？咁当初有冇话即系怕影响到自己嘅职业啊，甚至乎自己嗰个身形各样嘢咧？ 其实好得意嘅，因为我份人又好贪心嘅。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就写喺个纪念册上面咧，啲朋友俾我写咧，我就写成十几样梦想嘅。咁其中一样咧，就系、是、一个。出色嘅運動員啦，一個一個老師啊，一個模特兒啊，一個好媽媽啦，當中入邊又有寫，咁啊，所以其實我細個都好中意做媽咪嘅，有呢個 picture 喺個腦度啊，咁亦都係好多小朋友嘅，要好多個嘅咁樣，咁所以。即系同老公拍拖到咁上下，佢有啲意思想成为即系一齐啦，将来啦，继续行落去嘅时候，我都问佢话：我想生好多个嘅，你得唔得嘅？咁样问佢 ，哇！你咁犀利，直接问嘅， 系啊。 咁跟住佢点啊？ 大家系啦，都谂住，跟住当时佢就就想娶我啦，咁样就 OK 咁啦。点知依家四个都嫌多啦，系啦，就停咗呢个继续生育嘅谂法啦，咁样，咁我都觉得系嘅，咁啊照顾四个都已经好忙啦。 系啊，你一个都犀利啦，嗱，我自己两个都已经一翻到屋企，俾咗一头烟啊，你仲要四个，所以我真系甘拜下风啊 ，Lisa， 你好犀利啊！ 唔好同人比啊，呢啲唔好同人比啊，依家越嚟越多，我身边啲朋友咧，即系都系差唔多去到啲适婚年龄啊，生育年龄。都開始兩個三個啊，又有啲朋友都追緊想第四個，我都覺得哦，即係已經開始冇，即係又開始又普及翻啲。以前一期咧係好唔想生噶嘛，跟住但係我依家啲身邊嘅朋友個個都兩三個都好似好普通咁樣。 哦，咁樣，咁我聽落去我都兩個都係好普通啫，係咪？ 係啊，所以繼續努力啊！你要繼續加油、啊。 大家都繼續加油啊！不過我想問一下問一下 Lisa 咧，其實即係而家你有四位小朋友嘅時候咧，由當初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你覺得湊一個同埋湊四個係咪一樣呢？坊間有啲人鍾意話㗎，你反正生咗個啦，再生多一兩個都係咁湊㗎咋，係唔係呢？嗱，你係最厲害㗎啦，你可以即係代表四個小朋友嘅媽咪呢個角度講啊。 因為我係有啲特別嘅咁樣，其實我就好想有小朋友啦，但係都冇諗過話會係變咗做三胞胎嘅呢樣嘢係 surprise 嚟嘅，因為。我諗住用十年嘅時間生八個，生三六個，生幾個咁樣諗嘅，即係呢個黃金年齡係啦。咁點知之後呢，因為可能係做運動嘅時候，一直啲排卵又唔係好啱啊，咁等等。咁跟住就有向醫生去請教點樣可以啲月經會準確啲啊，同埋就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咁樣啦。咁啊，最後食咗醫生啲藥啊，咁樣亦都去即係中醫中西合璧咁樣，就有個三胞胎咗出嚟。咁啊，呢個係 surprise 嘅。咁跟住之後，醫生都叫我建議當時要減胎啊，要停啊咁樣。咁啊，即係同屋企人都商量咗好耐啦，因為大家都有唔同嘅諗法。咁最後都決定留翻三個 BB， 咁就到依家都已經係六歲啦，已經眨眼。 哇！ 係啦。咁而你問我咧，會唔會話生咁多個之後再有同一樣嘅教育嘅方法咧？咁其實我覺得的確係容易咗好多嘅。 因為互相影響定係點啊？ 係啦，一嚟互相影響啦，二嚟即係可能初時第一個嘅時候就好緊張啊，又即係大家個可能佢嘅教育方面啊，或者對佢對小朋友嘅一種寄望啊，一種好多嘢可能。樣樣嘢都要去揾嘅，去試嘅，去探險咁樣嘅。跟住之後咧，哇！到二三四出嚟嘅時候，其實原來第一個都唔錯啊啲嘢，咁就跟翻第一個條路咁樣行，咁又好似的確 個辛苦程度又冇第一個咁理氣喎，即係雖然係一齊嚟，咁、 啊、 但係即係佢嗰個心態上面咧已經冇咁緊張咯，我覺得件事 嚇、啊、有冇好手忙腳亂啊？但係嗰陣時即刻喺屋企多咗咁多人喎、 啊，係啊，突然之間即係的確係好多嘢都係新鮮去做嘅咁樣，好似開第一間餐廳就好忙咁樣，點知之後咧就砰咁樣，跟住之後就個感覺上面就好似 copy and paste 咁去做咯，只要你做得快啲同埋。即係啲嘢會個節奏全部要加速咁樣，咁就個心態上面已經知道係呢個方法係 buy 係 OK 喎，係 work 喎，咁樣跟住就繼續去快快脆脆咁做去咯。所以個人咧成日都依家越嚟越趕急啊，同埋樣樣嘢都要最緊要安全情況下可以個步驟係啱係快係好咁就覺得 OK 咁啊去做咯。咁、啊當然都有姐姐啊，同埋有少少屋企人嘅照顧啦、啊、幫手。咁但係大家都用同一個模式去 copy and paste 咁就。快咗好多啦，覺得 係啊，哎，真係好啊，因為真係四位小朋友啊，真係一頭煙啊，你綽號叫蜘蛛女啫，但係都係兩隻手嘅啫嘛，係咪先？咁所以你啊真係好犀利啊！嗱，但係 Lisa 咧，其實你自己喺生小朋友即係之前同之後，咁你個工作啊，甚至乎你自己個對自己嘅人生嘅諗法，其實有冇改變嘅咧？ 當然有啦，因為做運動員嘅時候，其實係 focus 喺自己一個人嘅目標啊嘅 planning 啊，同埋即係。不斷係為自己去諗好多嘢去行動，因為我嘅運動項目都係比較冷門啦，係健美運動同埋係攀石運動咧，都係即係香港冇乜人玩嘅。當時講緊咁多年前啦，咁跟住之後咧就自己都成為自己教練嗰陣時就不斷去 set 啲 program 啊 schedule 俾自己啊，今日我要練啲乜嘢，聽日要練啲乜嘢，又要去啲人營養啊、飲食啊、服裝啊，全部嘢都諗咁樣嘅。咁而到去另外一個媽咪啦，咁啲嘢咧就其實就係又係要自己 organize 啦，咁但係咧執行嘅嘢咧就唔係自己執行，要令到佢哋都要同你同一個方向呢樣嘢係有啲困難嘅。 呢個唔係自己嘅教練啦，你作為教練身份，你要督促其他球員啦。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跟住啊，姐姐有一個小圈子啦，跟住小朋友有一個唔同嘅小圈子啦，咁樣叫大家同一陣線、同一方向嚟去做咧，又要搓圓撳扁啊，又要講解啊，又要心力啊、努力啊，全部嘢都要一齊去做咯。咁啊，所以都體驗得到唔同嘅感覺，係都幾大分別嘅。 嗯，咁你自己即係叫督促自己，就當然係非常之厲害咧，即係你嘅自律性係好高，咁啊，亦都可以訓練到你自己好有信心。咁我知道你最近其實亦都有喺嗰啲音樂比賽嗰度咧，就幫下手啊，甚至乎咧就係 train up 啲學員咧，令到佢哋更加有信心啊，即係整體性行出嚟嘅時候，嘅戰鬥格更加強勁。好啦，到你自己啲仔女啦。你會唔會用翻呢一套嘅方法去 train up 佢哋，令到佢哋可以好 tough 咁樣嘅咧？ 咁我就要睇係唔同嘅場景啊，同唔同嘅時間去做呢樣嘢啦。如果因為當時咧，就嗰位學員咧，佢就會準備去假設話要去上舞台嘅時候咧，就有啲咩嘢嘅自信要走出嚟啦，同埋點樣可以用攀石呢個運動嚟去 train up 啲build 一啲信心啊，同埋嚟幫佢可以令到佢上台上面可以喺佢唱歌嘅舞台上面同樣有嗰個咁嘅自信嘅感覺啦。 係。 咁而我站喺小朋友嘅立場，就當然睇下佢哋係有啲咩目標先啦。即係話如果普通平時練習啊，同做其他嘢啊咁等等，我就唔需要去咁嚴格地去執行呢樣嘢嘅。係啱啱去初次體驗嘅啫。咁我當然用一個鼓勵嘅形式嚟去支持佢，乜都讚美啊，同埋會係。可能從中會同啊，點解佢嗰度做唔到嘅咁樣？可能下次做翻好啲咯，或者氹下佢嘅小朋友就用小朋友嘅態度啊嘅語氣啊嚟同佢對待啦。但如果佢開始慢慢長大啦，已經成才啦，又亦都話要對住眾人好多個舞台下邊好多觀眾啊咁等等，自己都已經有一咁上下嘅經驗啊等等，咁我就會用翻啲大人嘅方式嚟同佢溝通咯。咁啊，係咪話要去到好 tough 用眼神嚟去殺死人咧？咁啊？要睇下啲咩比賽啦，當然 係咁啊！但係你點樣去到發掘小朋友嗰、那個、那個天賦咧？嗱，你信心或者溝通，你都可以同小朋友俾到佢，甚至乎咧就係了解佢更加多。但係點樣去發掘佢自己嗰個嘅才能，令到佢自己可以啊？哦，原來我知道自己嘅叻嘅位喺邊度，可以做得更加好咧。 咁我咧就覺得細個嘅時候，我就會俾多少少唔同嘅 活動去參加，睇佢中意啲咩嘢嘅。因為我都估唔到，原來我十二歲嘅時候去一次攀石，我就覺得自己超級中意咁樣。咁、如果唔係經歷嗰個社區中心嘅活動咧，我就發覺唔到呢樣嘢啦。 係咯，咁你四位小朋友會唔會又俾佢攀石啊？定還是乜嘢都玩，等佢睇下發掘到先有啲咩才能咁，同埋而家發掘到未咧？ 初時都係乜嘢都玩嘅，咁啊，所以又學下音樂，又學下運動，又學下啲書本嘅嘢啊，乜都去學咁咯。咁依家開始慢慢將啲嘢收集啦，已經係篩羅咗一堆啦，已經係啦。因為發覺原來有啲嘢咧，得自己一個人玩咧唔爽嘅喎，即係可能啊打鼓咁樣，即係都有嗰啲節奏啊有剩嘅，但係咧原來冇乜朋友同佢一齊玩緊咧，佢自己中意啲有啲 friend 傾偈嘅嘢嘅喎，原來。 哦。 即係係啦，跟住又原來有啲嘢啊太文靜咯，覺得可能要用第二啲方式啊去轉換一下。咁等等，跟住全部嘢又有希望有啲文有啲靜去幫佢哋揀一樣半樣嘅運動去 keep 住喺佢嘅生命之中去陪住佢咁樣啦。我作為家長，我就係咁諗嘅。咁啊，但係可能好多樣嘢我都篩下篩下咁樣，依家篩剩幾樣咯。 喂，篩剩啲咩而家？ 嗱，篩剩啊，爸爸咧就覺得希望佢要識得游水嘅，因為咧係個自救嘅運動啦，可以長啲一個人長啲。咁我自己鍾情於跆拳道嘅，因為我又考埋教練牌啊，同埋。好多嘢嚟想同佢哋一齐去进行嘅，咁我苏花觉得佢哋呢两样佢哋都 OK 中意，跟住之后系啦就钢琴咯，钢琴就因为都希望可以打好个底子咧，令到佢哋将来学其他乐器都会学得快啲嘛。 哇，四个都文武相全喎、啊、，Lisa。 重点做好几样先啦，再大啲佢哋喺学校上面接触到唔同嘅运动或者音乐，咁佢哋又可以再自己去钻研落去啊，咁啊到时就。从旁边去鼓励佢哋咯， 明白晒，非常之好啊！咁啊，多谢 Lisa 嘅分享啦，咁希望你小朋友都系一样，继续咧揾到佢哋自己嘅最喜欢嘅一样嘢，然后继续发挥佢哋嘅所长，好嘛？实现佢哋自己嘅梦想都好紧要。多谢晒 Lisa， 多谢晒你，拜拜。 Thank you， 拜拜。我认为我同子女相处最大嘅技巧咧，就好似攀石运动一样啦，要去睇一条线路，去不断去做一个 planning 啦，即系点样可以上到去终点。有啲咩难处，有啲咩嘅休息位，咁啊同子女一齐去共同攀上去啦。咁最紧要咧就系一个坚持嘅心态啦，因为去到边度都好咧，难关又好，挫败又好，或者容易位都好咧，都要一齐慢慢坚持咁样上到去终点。咁啊，终点上面嚟讲咧，就可能系等于佢哋大个成长之后咧，佢哋有佢哋自己嘅路，咁我扶持佢哋去到去嗰度咧，咁我就觉得好安心啦。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乌龟普遍来讲都是肉食的动物，即使它们所需要的营养大部分都是来自动物性蛋白质以及就是部分的绿叶蔬菜，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喂它的时候有少少的贴士给大家，龟粮或者火粒的饲料在宠物店也是有售的，我们应该就是给我们只乌龟仔吃一些新鲜食物，好像就是鱼仔、虾仔、熟的鸡肉等等，生菜、菜心、红虫、蚯蚓，或者就是大家都可以伴随着龟粮一起去到喂食的。成年龟他们所需要就是较少的肉较多的蔬菜，幼年的龟他们就需要较多的蛋白质的成分食物，每星期可以为我们的龟去到进食一次或者两次专门为爬行动物而制的一些钙粉和维他命粉作为补充的。咁如果大部分时间乌龟咧系饲养喺室内嘅话，就可以喂食一啲譬如维他命 D 三成分嘅钙粉。若果饲养喺户外嘅，咁啊可以喺个箱或者池入边咧放入一啲墨鱼骨去到代替一般嘅钙粉噶。动物咧需要我哋好好爱护同埋认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蔡蔡喺度啊，早晨啊，蔡蔡。 早晨啊 ，Barbie， 祝你身体健康啊！ 嗯，大家咁话，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啦，因为我知道你嘅健康，你都可以守护埋好多人嘅健康噶。 哎呀，大家咁话啦，大家开心啊，最紧要互利互勉，我哋 系啊，好多嘅正能量咧，亦都可以令到咧身边嘅一啲朋友仔咧，个个都开心啲嘅。咁我知道你今朝早打电话嚟咧， okay. 都系有啲祝福想送俾身边嘅一啲老友记噶。 是啊，我点唱啊徐小凤嘅《逍遥四方》。 嗯， 咁啊，嚟紧有六位朋友生日啊。 系。 咁啊，9月27号就系黄秀兰生日，10月4号就系余红英生日，10月16号就系 Josie 咯，72岁生日。咁农历9月初4就系冯金融婆婆102岁生日啊。 哇！ 系啊，咁啊，农历9月初8就系阿叶志成生日。咁农历9月14就系阿余炯棠892岁生日，咁啊祝六位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点埋俾晨光第一线嘅全体工作人员，祝你哋幸运、健康、愉快。因为你哋礼拜一至礼拜五咧，每朝带俾我哋好正能量同埋好多资讯嘅节目，个个都托我多谢你哋啊！ 好啊，多谢晒咁多位老友记啦，亦都希望咧将阿蔡蔡送俾我哋嘅祝福咧分晒俾所有听紧晨光第一线嘅朋友啦。 好啊，一于咁话。 好多谢晒你电话蔡。 Okay, 拜 拜，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没干，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没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 好有鼓励性嘅一首作品啊！不过咧，即系特别交通消息咧，要同大家讲翻啦。龙翔道往观塘方向啊，近住黄大仙中心咧，有交通意外啊，非常挤塞啦。龙尾咧去到呈祥道近苏屋村啦吓，驾驶人士就改行，要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依家咧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67%啊。 晨光追踪31。 星期一早上都有晨光追踪31啦，咁啊睇下今天傍晚同埋晚上嘅时候啦，咁啊港台电视31有啲咩好节目啦吓，咁啊电话旁边咧有电视部嘅刘畅喺度，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咁啊星期一嘅时间我又可以约埋我自己屋企小朋友一齐追住31台啦，咁啊6:30嘅时间有一个节目叫做《孩子城市闯荡记》。 是啊，啱晒你睇啊，小白，呢个系一个亲子嘅真人 show 嚟嘅。咁啊，做乜嘅咧？就 是、 每一集咧，节目都会安排嗰啲小朋友，就揾一位小朋友出嚟咧，就俾一个任务佢，咁就睇下佢哋咧，从中佢哋有啲乜嘢反应。搞咁多嘢咧，就是、为咗咧，就帮嗰啲父母睇下点样可以同个小朋友咧去适应，去到互相咧去到配合，或者睇下点样教佢哋嘅。咁啊，今集咧系啦，个主角咧就 系 阿卓桥啊。卓桥咧佢好怕生宝嘅。咁我哋咧就安排咗个任务俾佢，就系佢全日都要去一间花店嗰度做售货员。咁咧就由扫地到包装，佢都要一手包。 哇，好辛苦啊！ 冇错啦，咁佢怕生宝嘛，咁啊要面对咁多人啊嘛，个花店打开门做生意噶嘛。咁咧就系、是、想睇下咧，我哋会有请嚟嘅心理学家咧，就会睇下教大家点样去帮嗰啲咧好怕丑嗰啲小朋友咧，可以放心同人接触嘅。咁呢个就系呢一集嘅目的啦。 哎呀，好多小朋友咧，即系今日夜晚要睇啊，因为大家咧都系喺屋企嘅时候咧就好大声嘅，但出到去咧。暗春嚟嘅，即系嘢都唔敢讲。咁啊，有啲咩法宝可以令到呢一班嘅小朋友咧，即系叫做打开自己嘅心扉啊，同啲陌生人咧都可以倾下偈啊，咁啊，开始咧就系接触唔同嘅人咧。咁啊，其实今日夜晚呢个节目啊，应该揾到 tips 啦吓。 冇错啦， 好7:30， 冇错，7:30香港故事树心边啊。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叫做 Patsy 系陈佩斯啊，佢咧系立志成为一位树医生。咁啊，咩树医生咧？系啦，咁咧佢。即係佢好細個開始咧就中意大自然嘅，咁佢讀書嘅時候咧佢就讀咗呢啲樹木管理啊、園藝及園景管理等等課程， 咁咧，佢有一個夢想啊，佢就係成為呢個樹藝師，但係同一時間佢又好中意攀樹嘅喎，佢又好想做攀樹師喎。咁、今集就會跟佢睇下佢喺畢業之後咧，點樣可以一步一步向呢啲理想嗰度進發啦嚇。 咁我都好中意樹嘅，咁但係我咧就應該就讀唔到噶啦呢啲，咁啊睇下我喺入邊又可以學到啲咩方法同啲樹形認識下啦嚇。咁但係十一點半呢個節目咧都唔關我事嘅，但係我又會想睇佢哋話唱。 冇錯啊，咁啊呢個型男型女呢、這個紀錄片系列，咁啊每一集咧我哋都去跟啊主持人咧啊冒險旅行家阿 Simon 周圍去嘅，咁今集阿 Simon 咧就帶大家去到美國加州，咁、加州好多朋友可能都去過，但佢去嘅地方你又未必有去過。佢去邊咧？佢先帶大家去到洛杉磯，洛杉磯好繁華、好風光噶，但背後原來咧佢有好嚴重嘅貧富懸殊問題嘅，嗰度有好多露宿者，人數多達45,000個， 哇！ 咁好多係啦，好多瞓天橋底啦，甚至乎瞓喺天橋入面嘅喎，係啊，係天橋入面，天橋有好多結構嘅窿，佢哋瞓喺裏邊， 哇！咪好危險咯，嗬？ 是好危險定係好定係好寧靜咧？我都唔知道，但係好特別，好有興趣想睇下。咁今集咧，阿 Simon 會帶大家去探下呢班露宿者，聽下佢哋嘅故仔，同埋睇下佢哋點解會搞到咁樣嘅。 係咁每個城市咧都會有自己唔同各方面嘅問題㗎啦。咁到底喺加州呢度嘅問題係點樣咧？又有冇辦法解決咧？今日夜晚就黐住港台電視31啦嚇。好，唔該曬阿昌，拜拜。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入境检疫今日起放宽至0+3，无需在酒店检疫。东瀛游执行董事轩国全表示，措施上星期五公布后，旅行社即日收到大量查询，当晚旅行社分行出现好耐未见过的排队人龙，报团人数都达到三位数，周末仍然收到大量查询。轩国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只有日本线受欢迎，其他旅游路线生意就一般。他指出，不少客人选择10月和11月到日本看红叶，不過礙於航空公司運力，機票價格上升，以往2000至3000元可以買東京來回機票，現在跳升到4000至6000元，個別日子或更高。他說航空公司正積極增加班次，但相信仍要半年至到一年才可以回復疫情前的生意。政府今日早上6点起放宽海外或台湾经机场抵港人士检疫安排，改为0+3，即是取消酒店检疫，改为家居或酒店3日医学监测。抵港人士在抵港当日，即是第0日起，每隔1日要接受核酸检测，直至第6日，期间要每日快测，3日家居或酒店监测期间，維持黃碼，禁止進入食肆、酒吧等處所。若果檢測結果陰性，之後4晚可自行監測，期間會轉藍碼。另外，當局同時取消抵港旅客在登機前要提交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的要求。內地新增832宗本土新冠病例，包括235宗本土確診和597宗本土無症狀感染。新增本土確診個案以貴州最多，佔154宗，四川35宗，廣東7宗。新增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寧夏有184宗，黑龍江141宗。韩联社报道，当地早上大约7:43，一列装载货物的列车从中国丹东出发，经中朝友谊桥驶往北韩新义州。今次是中朝货物列车自今年4月29日因为疫情暂停行驶后，时隔150日重启。

例如八这个数目字原本只是一个量词，但是由于在广东话八字和花字谐音，所以我们觉得八字好意头一点。门牌车牌越多八字，除了舒服一点，钱都要给多一点，无端端多了另一种意义。又或者四这个数目字和个死字又是谐音，大家不喜欢不特止，你住那里随时没了四楼，搭列会好奇怪，明明三楼跟住应该是四楼先到五楼，有些大厦三楼一来就上了五楼。如果不熟悉这些另类意义，你真的以为自己去了另一个空间。这种另类意思不是只是东方人独有，西方人一样。例如十三这个数未必个个喜欢。当然这些解读信则有不信则无。有没有留意我们对直这个字有些很奇怪的看法？直，直不甩的直，打横打直那个直，这个字给我们一种正面的意思。王家卫在一代宗师都讲过，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直，输了就打横出去，赢了打直站在这里，所以直都有赢的感觉。我们希望扶摇直上，直头一步登天，不需要挨，即刻可以得到成果，又是有个直字。话一个人讲嘢直肠直肚，某种程度都是赞美他为人不会虚伪，有那句讲那句，不会跟你讲门面说话，不会跟你兜圈。除了讲嘢，做人都要的，所以经常提你为人要正直。直的相反就是弯，我们不是那么喜欢你讲嘢，不要转弯抹角，坐在这里腰骨都不可以弯，所以阿妈经常跟你讲不要坐到乱弓蝦米咁。不过无论你坐得直还是侧埋一边，最紧要你仍然有腰骨，最怕你连腰骨都冇埋。点解我哋要经常提醒自己所有嘢都要直呢？可能系一个数学题，例如由 A 点去到 B 点，最近嘅距离当然就系直线行过去。如果你要兜两个弯先去到，我哋觉得行咗冤枉路。行路是这样，做人也一样，想达到目的，不想兜多几个圈先到，浪费了自己时间，所以要直接去到。现在要你去一个地方转多两次车，不是直接可以到，你都会觉得烦，因为浪费自己时间。其实使乜咁心急，比你直上好多时都有机会直落，上得快落得亦急，兜多两个弯必定有它的意义。例如食完嘢，食物经过肚里面条肠都会兜几个弯。人生道路转弯的地方可能就是给你停一停，回一回气，想一想，享受一下兜圈的乐趣，未必一定样样都要这么直接的。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月半弯倚于深宵，晚风轻飘，一张俏脸泛着半点的醉意。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他安静到天晓。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高飞，会急速跳动，说真需要你，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陪你身边。 思，你的讽刺，只想你便是我的天使。未见半秒，便控制不了，难以心安于今晚，让我靠着你。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星期一嘅时间咧，大家做嘢都赶噶啦，系咪？即系轻轻含含噶啦， 食三文治。 食即食面， 仲快啲， 仲衰。 有咩可以再快啲啊？即食面啦，咁样系咪？ 食噶咯。 喂，我而家咧都食多咗好多即食嘢。嗱、嗯，当然啦，我尽量揾啲健康啲嘅即食嘢。譬如咧，依家咪好多嗰啲港铁站都有饭团嗰间铺头嘅。 系啊， 咁啊，怼个饭团食啦。呢、這个真系好快，饭团又饱肚。 系啊， 三四秒咧就可以将嗰啲紫菜裹住个饭。 不过话分两头咧，原来我仲有啲朋友咧。唔識得，原來有個一二三步驟開個飯團， 我都唔識㗎，我都係亂開，不過唔緊要，我亂開都包到，最緊要包到啫，係咪先呢個世界？第二咧，我食嗰啲啊，叫做烚雞胸肉，咁咧便利店有嘅一包咧，你好貴嘅，其實我覺得貴啦，其實得四五嚿嘅啫，雞胸肉咁樣，佢有啲咖喱味啊，咁樣成咁樣，就成接近三十蚊，但係咧就超級。浪肚啊，因为佢真系鸡肉嚟噶嘛，同埋咧佢系烚噶嘛，虽然加咗啲咖喱味落去咧，相对都几健康。嗯、我又食多咗呢样样嘢咯，反而咧你话冲面咧要热水啊， 嗰、那个系你讲冲嗰个就杯面啦，咁但系佢你话即食嗰只咧，咁啊真系要煮嘅。咁煮嘅时候咧，我哋首先要同嗰个嘅面饼开始就睇啦， 谈话先到，同佢个面饼 倾下偈，倾下偈先。 系啦，嗰个面饼咧，我哋就见到大部分啦，如果即食面嘅话咧，佢哋都系会用一种曲嘅。 嗯， 曲嘅原因咧，系因为咩咧？就可以令到啲面食起上嚟嘅时候弹牙啲啦。 嗯， 咁呢个亦都系因为啲面有油炸嗰样嘢啦。咁、所以啲面其实都有分底面嘅。其实嗰个面咁，但系你话煮起上嚟嘅时候就冇分别啦，冇、分别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我真系想煮到一个咧比较上好食嘅面，因为煮面都有好多唔同方法噶嘛。咁啊，有啲咧就系佢哋叫做就都几推介大家煮嘅。咁、虽然喺嗰、那个我记得喺嗰个叫即食面唔同牌子嗰度啦，咁佢哋个背面咧都一定有讲到佢哋嗰个煮嘅方法嘅。咁、通常。佢哋教個煮面嗰個方法咧，就係用開啲水啦，跟住淥面啦，淥完面之後咧就揀嗰啲嘅叫做味精粉落去啦，跟住咧就可以上碗啦咁樣，即係煮埋一嚿，跟住就抌落個碗嗰度。但係呢個煮法咧係最基本可以令到你煮得熟嗰嚿面嘅一個煮法。但係如果要煮得好食嘅即食面嘅話咧，其實都唔係好難嘅啫，你只要幾個多幾個步驟，然後有啲嘢分開做嘅話咧，其實已經可以做到噶啦。 哦，咁幾好喎、 啊。係啦，咁首先咧，你就要準備定一壺即係一煲水啦，咁啊，跟住就喺個煲嗰度咧就煲滾咗佢先，跟住即食面咧淥嘅。淥嘅時候咧就係要滾水淥嘅，你就唔好諗住我擺個面入去。 慢慢同啲水一齊煲滾佢、 嗯， 你就唔好咁諗啦，唔得嘅。好啦，咁你就煲滾， 即係一定要係啲水滾咗先， 嗯、 先放個面落去。 係啦，係 煲水煲緊嘅時候，你放個面落去。 你煲滾咗個水之後咧，卜，跟住咧，你咧就可以抌 放 個 面 落去。不過我嘅做法咧，我就會咁樣嘅，個水煲滾咗啦、 嗯， 然後我咧就會另外攞個碗，我就先開咗嗰包嘅味精。味精就抌落嗰个嘅汤碗入边啦，然后我就用嗰个煲滚咗，煲滚即系一百度啦，一百度嘅水咧就直接倒落去嗰 碗 入边， 即系先冲咗个味粉先， 冲咗个味粉先，等嗰啲味粉溶晒、嗯。其实呢个过程咧唔使落好多水嘅，佢啲味粉溶晒咧，其实就已经足够啦。因为咧有啲人中意食好咸嘅，有啲人中意食淡啲嘅，但你整到佢淡咗咧，你冇得翻转头嘛。但你整到咸啲嘅话咧，你可以再加水。偷翻稀佢， 不過我都要講嗰句啊，即係而家奉行少鹽少糖少油， 係啦，咁當然啦，係啦，咁你就 唔好咁鹹， 係啦，唔好咁鹹就健康啲嘅、嗯。好啦，咁就當你呢個步驟你完成咗啦，然後你嗰啲水仲有一大煲喺度噶嘛，你嗰陣時先至去到落呢一嚿面，咁、嗯、你落嗰個面嘅時候咧，你千祈唔好再做任何動作。 嗯、 我個做法咧就係、是、或者一啲比較推介嘅煮得好食嘅做法，其實都係一樣。你就攞住嗰嚿面抌落個煲滾咗嘅水嗰度、 嗯， 然後咧喺呢個時候你乜嘢都唔做，筷子都唔好攞去篤佢 嚇， 篤、 嗯 啊、都唔使篤、 嗯， 因為咧嗰啲水咧一定會將個面煮熟嘅。如果你而家呢個時候篤咧，你只會篤爛嚿面。 哦， 因為嗰嚿面 呢個時候篤咧會快啲散啊，嗰、那個面餅。 其實嚿面咧你唔需要令到佢散嘅。 嗯， 嚿面你唔需要 令 由佢、啊。我嘅做法咧就真係譬如開大火嘅、 嗯， 滾啦，抌落去啦，唔篤佢啦，然後就將佢轉咗做中火。 嗯， 因為大火咧、哦、你一定會一定滾死。 係 咁但係如果你轉中火咧。佢就自己卜，但佢又唔會滾細嘅喎。咁、嗯、你就由佢煮， 放咗個面落去縮翻細。 我自己淥面咧。我用鑊嚟淥噶，因為唔會滾瀉，因為同埋方便啲清潔啊。我覺得我自己屋企 咁，你斬腳趾比沙重啫。 係啊，其實你攞個煲仔，然後咧將佢轉細火，佢都唔會滾瀉嘅。因為我其實我用呢個方法，我都冇試過滾瀉。 唔係啊，我如果用個鑊去煮咧，我以為佢係嗰啲大廚啊，咩都用只大鑊， 一煮煮十個人份量嘅即食面啊，咁就用鑊啦。 並不是， 使唔使拋鑊㗎？ 邊度識啊？我 呢啲都要拋鑊， 係自己料理自己嘅啫。係 啦， 我啲料理。你就是自己料理 自己 啦， 系啦，咁你就转细咗火之后咧、 嗯， 其实你摆佢分半钟到，你都唔使掂佢嘅，因为佢一路滚，即系小滚咗嘅时候咧，佢、 嗯、 就自己不断溶紧嗰嚿面，佢嗰嚿面都未散噶，你都系唔使理佢，唔好谂住喂佢要整散佢，其实唔使点样整散佢， 控制唔到啊， 系嘛， 我好中意 心人，即系好似系啊，好一啲有啲人真系会中意整散佢先，咁我嘅做法就系冇整散佢啦，然后分半钟到嘅时候就开始攞个筷子咧，就可能。我都唔係整散佢，將佢反轉佢啫，嗰、那個面反轉，咁你就可以更加 guarantee 到 又有佢啦。 係啊，兩邊跟住就一定煮到熟啦、 嗯。 其實都可以唔使理佢。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心癮發起嘅，咁你咪撩下佢咯。其實撩唔撩個作用都不大嘅。好啦，然後咧，咁你就煮到兩分鐘或者兩分鬆啲，咁視乎你中意韌厚啲啊，定係淋厚啲啦。你咧嗰、那個湯咧就倒曬佢。咁、 嗯、 我自己就中意再過一個冷河嘅。咁、 嗯、 你倒嘅時候咧，其實你嗰陣時一路倒，你先至去撩散嚿面咧。嗯咁其實已經 OK， 因為你嗰陣時嚿面已經淋曬咧、嗯，你就唔會整爛嚿面啊嘛。咁啲面咧就可以確保佢嗰個質地就更加完善，就唔會好多條咧就斷開咗、 嗯。 好啦，然後咧你嗰個面咧，你打完你真係過冷河有個好處嘅，因為始終真係會彈牙啲。跟住你咧就放落去你嗰個碗入邊，即係頭先已經預備咗嗰個嘅味粉湯開咗嗰個啦。放落去嘅時候，我自己就中意多個步驟嘅，就咁放落嚿面咧，其實就唔靚嘅。我將佢成柱面咧拉上嚟。跟住先再鋪翻落去嗰、 嗯嗯 那個碗嗰度，即係正如嗰啲拉麵鋪啲師傅咧，佢、 嗯、 上嘅時候咧，佢一定係令到你覺得嗰個面係一層嘅，好靚咁望上去，一條一條，咁佢梗係唔會逐條同你排啦，佢、 嗯、 就一柱咁樣搭落去，令到佢靚啲。然後你中意譬如香腸煎蛋，樣嘢都或者加啲葱花嘅，我自己就中意另外再加啲葱花炒香佢，跟住鋪喺面，跟住先至再落嗰啲其他，譬如如果有油嘅先再落呢個時候，咁、就會更加香。 如果我自己煮俾自己食都要搞咁多嘢。 系啊，食系一种享受咯， 咩自己料理自己啫。 你唔系食中华料理噶，你食自己料理。 系啊， 我的享乐时代。 原先小白諗住講行山嘅， 明天咧，明天 請咗多啲時間啦， 不如後日咯， 即係同鐘哥講兩句啊，舒哭啦，係咪先？呢個女浩克啦，咁啊都去到新嘅劇情嘅進展。我見你個禮拜都會 冇新劇情進展啊， 係嘛？ 基本上個劇情冇進展 嚇，有咪講佢開始有個大隻仔咪同佢一齊想即係 flirt 下佢啊，拍下拖啊咁樣。 因為基本上今次佢成個咧係用一個 sitcom 嘅形式去行啊，所以基本上佢每一集咧都幾獨立下。 喂，唔 係 佢 笑咗就算。 佢而家唔係話嚟緊會有夜魔俠咩？我想問下。 等咗好多個禮拜啦， 都冇嘅，都冇嘅。以為有夜魔俠可以 是真係有㗎， 有嘅，有嘅，有嘅，肯定有。 叫做可以喺公堂嗰度對戰一下啊嘛。 因為佢對佢嘅影響又都幾大嘅，因為佢即係佢每個人做事嘅方法，夜魔俠對佢影響幾大嘅。但係要即係要等咯，可能等埋唔知呢個禮拜定下個禮拜大結局先有。 正所謂等寂寞到夜深啊，真係。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是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